定最低工资未能达成共识，预料最低工资有机会冻结在时薪37.5的水平。工联会理事长王国说，如果计算通胀即是变相减薪，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结果。他要求最低工资的水平能够追到通胀，应该加到39.3。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最低工资的调整一向跑输劳动市场水平，预计现时有大约20,000人正领取最低工资水平，希望社会对这些人能够多些关爱。有听众说，不应该冻结最低工资，因为很多清洁工人仍然领取这个工资水平，但工作艰苦，尤其在疫情下仍然要做消毒和清洁公共设施等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有几阵骤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27点，升110点，成交金额2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8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明源云25.7新上市。腾讯控股510蚊，升5蚊。澳科控股2.11升6.7。邮储银行3.18升8仙，阿里巴巴263.4升2.4，美团点评238.6冇升跌，中国恒大15.72升5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881，瑞士法郎8.36，澳元是5.467，加元5.803，新西兰元5.08，欧元是9.04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2点，升154点。港金现价报17,2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4美元，卖出1,86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月花墟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嘅，咁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一带都仲系车多，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啦，近住花墟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虎山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月圣贤。中学对开快线有修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贤中学快线是有水务急修维修，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平方向元朗，将军路超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青沙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啦。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伍展博，今年21岁，是演艺主修敲击乐的3年级生。我在2019年获选成为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乐坛新秀，亦曾经在演艺协奏曲比赛中胜出，和演艺的交响乐团演出西装领的马林巴琴协奏曲。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呢？ 我叫 Leonardo， 我是印尼人，我最喜欢尖沙咀，因为啲建筑物好靓，同埋尖沙咀海景好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蜘蛛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哇，系 咩啊 ？sharp 到橙到， 你头先唔系咁讲噶， 姣到， 你用翻嗰啲字咯， 系啊，咯，姣精咯，我话佢 系， 哇，姣精啊！ 同我讲早晨都未讲，就讲呢一句啊！ 赞你啊！得我一个对你件衫有咁大嘅反应，其实呢件系对件衫最大嘅尊重嚟嘅，知唔知啊？ 哦，系啊， 但你对个人冇咯， 你都唔系俾人睇个人，你俾人睇件衫。 我要换咗个 headphone 先好震啊！ 系啊，好啦，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琴日休咗日假，唯一做事嘅我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冚唪唥听众早晨。 系啊，佢可以今日改名叫橙耀祖啦。 系啊， 系啊，哇，黄到咁样，真系都唔止系橙啊，而家 咩黄到咁定橙到咁啊？你啊， 咪橙到咁咯，而家。 其实真系好耐冇试过着啲咁 sharp 颜色 嘅衫。我都系咁话，你真系好耐啊。咁啊，因为有啲嘢做，咁啊，梗系要 sharp sharp 地啦。 系啊，大家要密切留意同埋期待噶，因为未来嘅日子里边咧，嗱、美国总统选举咧，佢哋话有一个叫10月惊奇啊嘛。 OK， 即係通常去到十月， 去到十月就會有啲 surprise 出到嚟嘅，就會影響大局。我相信我哋都有呢個十月驚奇咯，係 都大啊， 好大㗎！ 震驚定驚奇？ 驚奇，驚奇， 驚奇就好似好 驚奇嚟同唔嚟，你都驚㗎喎。 咁當然啦，係咪先？都係 驚奇，你嚟同唔嚟，你都 咁睇你咩人咯？咁有啲人就唔驚咧，有啲人就好驚咯。咁個反應都唔同嘅。 有啲階段咧，佢嚟你就唔驚，佢唔嚟你就驚。 啱啊！ 或者有啲階段係，哇！你咁耐冇嚟，咦？你翻？ 未咗 啊！总之大家留意啦。 我都试过呢啲日子啊。 同埋我觉得佢件衫咧，我想加多句咧，真系咩叫做棋逢敌手，又或者咧即系要遇到知音人啊，一首好歌你要遇到知音人咧先识欣赏啦。 系 一件好衫都系，但我唔系讲紧话着嗰个，我讲睇嗰个。 哦 头先咧，你哋有冇人好似我哋各位同事咁样咧，即刻可以讲 得 出 佢 嘅牌子、价钱同埋佢嗰个稀罕程度有冇？ 唔使啊，佢行出嚟已经全周身名牌噶啦，我真系冇谂过。 唔得嘅，咁样咁样咁样点唔到个牌出嚟噶？ 不过呢个系有牌，咁第三都有牌子噶啦。咁讲， 头先你哋有冇啊？你同阿蔡主任有冇可以点出呢个重点出嚟？ 因为我下下咧都系面对面同阿祖啊，哦、你知唔知佢嗰个重点系喺佢后边啫 嘛？ 我啱啱先睇到咋？ 嗱，你咪睇唔到咯，蔡主任都睇唔到啊嘛。 系啊，因为即系我哋面对面啊。 我就算睇到，我认唔到，系啦，所以其实 唔認到， 係 你唔識啫。 嗱，你就算你認得到， 我留眼 知道，你未必識讀。 冇錯啦， 好多牌子咪講真係唔識讀㗎。 係啊，但係頭先棋逢敵手， 係啦， 遇到知音， 係啦， 係啦， 嗰個係。 阿欧系啦，几犀利！佢先望一望阿黄耀祖。 唔系，其实第一句咧，你话我咩姣征啦，佢都话我见到你咧，好似喺美国嗰啲电视剧里边 咧， 系啊，坐监嘅朋友咧系着橙色衫噶。 系啊，我都话绝命毒师啊！见 到我喺隔篱嗰间房度咧行嚟行去嘅时候， 佢已经集中唔到精神啦。 系啊，太阴阳系嘛？ 系啊，但系跟住佢几劲啊！佢即刻就话： 哇， 阿祖啊，我都读唔翻个名啊，读唔知乜鬼嘢咁样咧。 我哋都唔应该读得啱嘅，唔系出街嘅。 我冇嘢嘅，哦，大概唔知叫 comma full stop 同埋 exclamation mark 咁样嗰啲啦。佢就话好贵喎，咁样 系减价啊，见到 哎呀， 系咯，减价极都有个价嗬。 系啊，但我 feel 到佢一刻咧， 咩 佢开心， 系 终于人认识到呢一件衫嘅真正功能。 对住我哋两个 又冇咁夸张， 佢睇佢只眼，心心眼啊，而家变咗。 唔系啊，喂，你着衫出嚟，你唔系要俾人哋知道。咁讲真，你出街啊，唔好话。你穿咩衫啦？你个样人哋都想，你都想人哋觉得你系精神嘅，健康嘅咁啦，系咪先？如果中间有个靓字嘅，咁梗系好啦， 啊、 人都想嘅，系咪先？几、 啊、 多岁都想个你赞个阿婆，啊、哇婆婆你好靓啊！婆婆诶边系啊？嗰啲咁样，佢、 啊、 都心花怒放 嘅， 系咪先？边个唔想俾人赞啫？ 我赞你啦，今日好靓仔啊！ 俾个利是你。 唔系，其实我哋讲咁耐咧，我哋都系等啲听众咧喺个网度问我哋，我要睇张相啊，我要睇张相啊。 啱啱验收图啦， 梗系有啦。 喂啊，即刻将张相放上。网啊， 系 啊，不如我哋 大咗， 不如我哋又咁样啊，我哋又好似上次放桂花田同外籍人士，即系 点救人哋嚟啊？人哋都 唔系，红磡都有啊，即系 红磡出相啊！ 你话佢想排到红隧？唔系，我哋又咁样分开两批嘅， 我 哋咧 红磡出殡啊， 不如我哋系啦。我哋先嚟我哋少少地先啦，五百个 like 就影正面 哦， 系啦。但系正面睇唔到牌子啊嘛， 净系整三袖啊， 唔系咪影正面先，影住个心口都好啦。咁、 啊、 如果再多啲，或者 影我心口嘅话，我收多啲钱喎。你而家卖我心口， 我睇唔到啊，真系系啦。 我只买 想影背脊嘅， 系 要知道埋嗰个好难读个牌子嘅、 啊。一千， 最少都一千啦、 啊。最少一千啊！ 话唔定有啲人咧，我哋睇下会唔会啲听众咧，净系影完心口，亦见到嗰只橙咧， 会唔会打完心口啊？跟住打背脊啊？ 可能有啲朋友已经估到就话，我知系边个牌子啦。 讲真，今次呢个真系睇前面。 应该估唔到，系咪 估唔到啊？ 因为 我都唔会 咁咧，咁啦， 前面系乜都冇噶嘛。 试下影我哋三个心口，睇下估唔估到边个心。 哇，系播歌啦你！ 我都系咁话你，太似咧咁得。 送俾你呢只歌，呢件衫啊 ，Super Moment 橙海啊！ 你创造这太空，浮游失重，越过大气外，探索黑洞。你折射了暖光，融和冰封。骤光做雨露，冷却温度，如候了集结天空，如流毅力挺枯燥，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骤觉你我也渺小，寻觅宇宙需要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最美的海， 震动，拼凑高度，如候鸟集结天空，如流毅力挺枯燥，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察觉你我也渺小，神秘宇宙需要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预览地图，请把你的心看 挤咗啦，系咪挤咗啦？ 差唔多，揿埋个掣就得啦。 哎呀，你明明点解我哋播咗成个 Super Moment 嘅橙海咧？呢一张橙衫相都摆唔到上去啊！ 系啊， 点解咧？冇 啊， 冇 得点解啊？ 冇啊，我都要讲俾人听 嘅。满意啫嘛， 系咯。 当事人唔满意，咁冇办法噶。 我要将个经过咧，A B C Step One Step Two 咁讲俾大家听。开头咧，我哋就话喂，咁咪影佢件衫啦。 啱啊，呢位听众要求。 系啦，我都讲咗话啦。咁然后咧， 系 啦，咁啊有个人咧就话啦，喂系咪唔影样噶咁样？咁我哋话梗系唔影样啦，就影件衫嘅啫嘛。 系啦， 咁 于是乎咪影件衫咯。系 啦，咁但系嗰个人咧，佢都俾你就咁影件衫嘅时候咧，佢都错噶喎。 系啊， 几劲啊真系。 咁收收肚腩都要噶。 都要嘅，其实要嘅。 好啦， 好尊重嗰个冇啊，净系件衫个样个相啊。 系啦，影完嗰张冇样嘅相之后咧， 我即系觉得净系件衫呢件咧。呢件事 即系几秒啫， 两秒都唔够。 我掣都未开始揿嘅时候， 佢话都系唔系几好，真系。 系啊系啊， 于是乎点咧？ 自己行埋埲墙嗰度啦，搵个位去影啦。 叫你影啦。 我个重点你哋系未讲噶，你就咁追一个人，净系件衫嘅相，冇咗个头，冇咗对脚，其实手都未必齐噶啦，即系有少少。即係切開一嚿嚿擺上網嘅，咁我都有啲怪異咯，係咪影埋個頭啊？ 神秘感啊！ 唔 係 重點啊嘛，人哋要個 focus， 即 係打個 spotlight 啊嘛。 樣衰人就望我樣，個重點唔係件衫 都係啦。你個樣個個都知你咩樣。係 咯，唔係你個樣，我哋要儲多另外五百個 like 噶嘛。 係咯， 因為想睇你個大眼仔 個 樣啊嘛。係咯，啊點知佢唔滿意？ 唔滿意喎，跟住就行埋去一個我哋嘅牌名，即係個節目名嗰度影。 影咗， 影完之後我話點啊 ？O K， 跟住佢就 O K 啦咁樣。 系啦 ，OK， 完全 你以为有得揿啦，可以摆上网度啦， 系啦， 点知 哦， 诶，不如算啦， 咩说时迟那时快， 算啦，不如都系我自己影啦，咁样， 我已经影好咗俾佢啦，呢张好啲啊， 你话啦，即系两个字，讲究， 系 嗱，如果你哋够千五个 like 嘅话，我真系将阿田影我嗰张相，同我自己影自己张相攞出嚟， 好啊， 大家就会觉得好合理 嘅， 好 啊，咗啦，而家已经， 咪睇下边个估啊， 我唔惊啊，你 edit 七次都好啊，我都有信心，大家会。见到乜嘢叫做一张合理啲嘅相？ 好啊，好啊，好啊！ 靓呢个字，个 model 唔靓。 既然系咁嘅话咧，嗱，咁啊，大家上网睇下我哋张相，跟住再俾 comment 啦。 咪俾先俾 like 先， 先俾 like 再俾 comment， 系 啦。喂，咁中环嗰张相合唔合理啊？今次， 你话我 send 俾你， 系啊， 呢张相 有片添， 有片我今日都见到啊， 发生咩事 咧吓？点解咁样嘅？ 可能咧今日咧就话秋意开始啦，咁所以咧，但系佢哋就想由夏天捉住嗰条尾巴，所以咧都决定系啦，嗰条猪嘅尾巴咧，因为话说今朝咧就系喺中环啊，就喺呢个中银大厦嗰度， 系啊，中银总行嗰个花园水池。 如果系啦，大家有经过嘅话咧，都会知道啦。佢首先咧，你要上到佢哋嗰栋大厦咧，要上一条斜路嘅，而上呢条斜路咧，佢哋有楼梯之余咧，亦都有一格格嘅水池嘅，可能即系 水池加花圃啦， 一层咁样嘅， 都几靓喎，原来 好靓 噶， 都打卡位嚟噶， 冇错冇错。 而今日朝早咧，就好似咧，我听佢哋嗰段片嘅时候，里面讲到咧，今朝咧有一家大细四只啊，就嚟咗呢一度咧嬉水啊， 系啊， 佢哋系咩咧？就系野猪家族， 应该系五只啦，一大四啊， 一 只成年带四只小野猪啊， 哇，小猪嚟啦， 所以其实佢哋违反咗限聚令噶啦， 我哋唔系，唔系阿妈离开咗啊，阿妈离开咗， 唔系除非佢哋话我哋都系一齐住啦，系啦，或者唔同住啦， 但系咧你就咁睇嗰张相片嘅话咧，个一大拖四细咧，佢哋真系悠哉悠哉噶， 喂游水、 啊， 出水能游喺嗰个花园水池度咧，我真系见到嗰条片咧，直情系哇花式蝶泳咁样啊， 系啊，同埋我中意咧，即系喺个 office 度影翻落去嗰啲朋友嘅旁述咧，今朝我都见到噶啦，哇落去啦落去啦，即系嗰啲咁样，即系真系剥住花生嘅感觉， 即系喷泼最好机会就系落去影翻张相， 老细都一齐睇啦，老细都唔会闹啊。 问题咧，佢咧有个天然嘅滑水道咧，俾佢 系啊，冇错， 有多处上。 但其实个相咧，如果你听声嘅话咧，嗰班咧即系真系剥紧花生，食紧花生， 系啦， 其实佢哋。担心和关心的咁都会说哎呀哎呀他先落去哎呀哎呀有没事哎呀哎呀这样。 因为中途都有啲辣隙呢可能就棘住他的。 对 跟 整到他们的脚。 会啊但你说呢一张照片呢我们如果从一个好的角度呢当然就是哇 我们 人同大自然共融啊。 但我们明明不要问他从哪里来啊。 好有啊哇 从哪里来。 即如果正面呢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可爱啊人同自然的点缀啦好靓啦咁亦都在这个都市的石屎森林里面呢、我们出现一啲层层嘅生机啦，咁样 系因为有小 B B 又得意啲嘅。 系啦， 如果四只哇，真系大猪家族咧， 我嘅提议嚟嘅，因为咧我屋企个头咧之前就好多野猪嘅，咁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官方嘅答案嚟嘅，但系咧总之。你唔犯佢，佢唔犯你咧。其實你係當然你都冇純粹去接觸佢啦，因為因為上一次有一個咧，有一隻野豬走咗去我隔離屋啊，佢真係入咗大廈嘅大堂啊。嗱，又唔可以怪過康家伯伯嘅，因為佢真係驚，佢就嘗試擁佢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即係咁樣咧。佢以為你 搭埋 lift 啊， 佢又未搭 lift 去到大堂啫，佢準備搭 lift 係啦，佢就即 係跟人入啦，係啦， 跟住佢夠唔夠高撳開門仔啊？ 咁我諗未識撳 啩。跟人入啊！ 但是有動作叫他們走咯，跟住叫他走，他就以為他攻擊他，所以他有攻擊到那個康家伯伯。 哎呀， 康家伯伯有受傷的，咁後屘嗰只花草好，但跟住只野豬就慌張啦，周圍走，周圍撞，因為他不知咩事，真係當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咁樣，保持翻一個適當嘅距離，唔好嚇親佢。大家都係共存啫，係咪？即係話曬講真，中環呢一個地方而家就係棟大廈啫。其實你諗翻，可能幾廿年之前嗰度係樹林嚟噶，佢嗰啲祖宗喺嗰度住噶，真係。 唔係啦，又唔使講到幾廿年前。正面我哋就共融啦，但如果我哋再谂深一层嘅话咧，第一就系、是、啊，佢喺边度嚟啦？固然就系佢 后面咁大个山头， 系啦，可能就喺山头度嚟啦。 但系虽然话山头啫，但系冇谂过佢走嚟呢度游水嘛，即系佢可唔可以做咗西西泳？知道嗰度有水游啊？你明唔明 啊？闻到有水气啊！ 唔系佢唔去金钟，唔去湾仔， 佢 嚟呢度 游水 vacation 啊！系啊，冇错啊！即系其实佢可能系闻到就有阵 水 气啦， 系 啦，觉得嗰度好啦。嗱，但系你话啦，如果我哋用 水得唔得嘅咧？ 堪舆风水学角度， 点啊？猪笼入水咯。 系啦，我哋不停有正面同反面啦。正面系咩啊？ 猪笼入水， 猪笼入水， 哦，咁合理啊。 系啊， 有啲人都要去嗰度开户口啦， 系啊，都要啦， 按揭都要转去嗰边做啦。 系啊，越嚟越多啦，咁样。但系咁，即系第二个风水师傅就话，但系佢喺高处垂落嚟， 哦， 佢垂落梯， 系， 佢仲一坡碌。咁代表乜嘢啊？ 嗰啲股市咧话熊市同埋牛市冇猪市， 系啦，猪市系咩咧？猪市又代表咩咧？ 猪市不顺咯， 我 头 先翻查过资料噶啦，原来风水学上面咧真系有 自来猪啊， 唔系佢冇叫自来猪，个猪咧不嬲就代表咧除咗财富之外咧，佢都有边只财富噶嘛？譬如话有横财啊，有咩贵人俾你嘅财啊，正财啊嘛，猪系代表咩财？知唔知？ 快啲讲啦，即系咩财都好啊！ 猪是代表 自力更生。 我想话朱系代表蠢材、 哦、啊！你呢个 gag 食得几好，系啦，食得唔错。点解个朱系代表自力更生咧？ 因为佢搵嘢食系个攞个鼻去 聪明啊，聪明啊，聪明啊，聪明啊，系啊！阿荣荣话斋聪明啊，聪明啊，佢真系攞个嘴咧，佢话自己拱个地啊嘛。 系啊系啊， 所以咧佢话咧，以前佢哋风水咧摆只陶瓷猪喺度咧，佢就话嗱，代表你呢家人咧就会自力更生啊咁样。正面就自力更生， 系 就我哋香港靠自己咯， 系冇错。但如果忧虑啲嘅话咧，即系或者负面啲就话，靠唔到出边噶啦，靠自己啦。 咁、哦、如果靠自己搵到食嘅话，又冇问题啊。我哋从来都系自力更生。 喂，正面啲咧，佢摆明系猪笼入水，佢游水啊嘛。 咪所以嗱，你中意 但系冇猪笼， 你点拣都得噶。猪笼入水啦，滑水式下降啦，自来猪自己搵食啦，咩都得嘅。所以风水嘅嘢同啲猪有关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审议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有民主派议员关注十二名被扣留在内地的港人，要求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被扣押港人的家属会面。张建宗表示会由入境处跟进，他说入境处和驻粤办一直努力转达家属的诉求和关注事件，如果家属要求和政府见面，入境处愿意见面，如果入境处处理有困难，政府高层必定关注。议会阵线毛孟静就要求张建宗交代有没有要求内地移交十二名港人返港。张建宗说已经向民主党议员涂谨申回信交代事件，希望议员不要纠缠，形容十二名港人是通缉犯和弃保潜逃。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大约240亿元的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有议员要求政府派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财政赤字严重。民主党议员邝俊宇说政府抗疫不力，库房目前仍有8000亿元储备，一次派钱需要700亿，认为派钱比派口罩或者推行全民检测更实际。张建宗回应说不认同政府抗疫不力，又说经过多轮抗疫基金和纾困措施，财政赤字将超过3000亿。自由党议员邵家臻关注为什么早前被勒令停业的场所停业时间较以往长，但所获资助少。张建宗说公共财政进入严峻阶段，冬季亦有可能有第四波疫情，政府要有两手准备和足够弹药应付，要审慎理财。本港连续三日无新型肺炎本地感染源头不明个案，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显示本地的病毒传播链有机会已经切断，但仍然要观察多一个潜伏期。如果疫情持续稳定，预计仍然要几星期才可望确诊个案归零。他又说在本地确诊个案归零14日才有机会恢复香港和内地以及澳门和同周边国家的人流往返。许树昌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说，他认为如果疫情进一步受控，将每台人数放宽至6人亦是合理。他又说观察世卫每日更新的全球确诊个案数字，以过去7日的新增个案作指标，决定哪些国家属入境风险高群组，是较适用的标准。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有4宗，广东2宗，北京和四川各有1宗，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5322人确诊，4634人死亡，超过80000人康复出院。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有几阵骤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22点，升112点，成交金额3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0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明源云26.8新上市，腾讯510蚊升5蚊，奥科控股2.13升6.9，美团点评239.4升8毫，阿里巴巴262.6升6，邮储银行3.17升7仙，中国恒大15.98升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6，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1点，升133点。港金现价报172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94美元，卖出186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香港区有个封路噶，由于发现危险窗户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啊，系内告士打道啊，入边嗰条告士打道啦，介乎马斯道至到道路至道一段咧，需要封闭噶。重复多次啦，由于发现危险窗户，内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介乎马斯道同道路至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嘅，就影响内告士打道啦。咁出边嗰条告士打道咧就冇受影响。咁而家比较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嘉陵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荔枝角收押所。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基堤道就挤塞，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啦。咁另外咧，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咧都系车多。咁而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将军路超顺路、灵实医院维景湾畔啦，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呢？ 我叫 Leonardo， 我是印尼人，我最喜欢尖沙咀，因为啲建筑物好靓，同埋尖沙咀海景好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Chinsa、 师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查，推前诊断。 哇，好得意啊！ 好 Q 啊！ 哇，好得意啊！ 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诶，睇过睇过，有咩咁得意？ 点解一见到猫仔、狗仔、B B 仔就会觉得好得意？背后有咩科学解释？呢种可爱嘅感觉又有咩作用？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有咩咁得意？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勢今日星期五啊，系啊，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系点唱嘅日子，亦都系佢一展歌喉嘅日子。系啊，佢而家读歌有进步，佢嘅治愈度咧系有高咗嘅，随时佢都 up 嘅 ，up 唔到佢都 up 嘅。系啊，点解啊？因为佢真系好中意讲嘢嘅。点解佢咁中意讲嘢？因为佢做咗风骚快活人啦。系，佢好中意讲嘢。佢系边个？佢咪今日大家可以点佢读歌嘅曾子豪， 其实你咪已经谂唔到点样去介绍，因为你连咧话，因为佢做紧风骚快活人都讲得出咧，即系你系咪都觉得冇嘢好讲啊？好似我今日第一日翻工咁样， 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咧，佢已经兜咗去嗰个白鸽湾， 系啊，发鸽湾啊， 打咗72个转咧， 唔知佢想点， 跟住自然又有，公转又有咁样， 系啊， 其实佢即系。咁唔想介紹你，我哋下次改咯，我踢你咯。 唔係，其實應該係咁，應該係咁樣，因為頭先我哋提翻咧，佢嗰日錄訪問嘅一啲少女心事咧，我諗佢而家心如鹿撞啊，就已經失去咗意亂情迷咧，冇曬意志噶啦，所以佢亂噏咯。 講咗好多出嚟啊！你知唔知你頭先講咗啲乜嘢啊？ 係咩？我講咗 心如鹿撞啦， 係咯， 意亂情迷啊， 冇動物啦， 冇動物。 點啊？你兩個，你兩個都係咁樣噶。即刻搶咗阿祖嗰句對白先，唉，所以大家都知道咯，做呢個節目幾咁辛苦先得噶，真係。大家都知啦，我不嬲都係用一個叫安卓嘅手機啊 ，Android 型號嘅手機，係的確為我帶嚟好多唔方便嘅，例如每次問人哋插電嘅時候咧，都總係會俾人哋歧視啦、排斥啦，因為大家都望我嗰個頭啊。我今日見到單新聞之後咧。我有少少想轉用咧呢一個另外嗰個 iOS 嗰個系統嘅手機，點解咧？同插電就冇乜關係嘅，而係因為咧佢話佢一個新嘅功能咧就都幾有趣嘅，亦都係好實用嘅。我夠膽講，以前你未必需要，而家你越嚟越重要啊！就係佢有個防監聽嘅功能啊！話說咧，呢一個生果最新嘅 iOS 14系統咧，佢話有啲咩用呢？佢就話啦，首次加入呢個咧防 App 監聽功能啊！嗱，你留意啦，係叫做防 App 監聽功能。點樣叫防 App 監聽功能呢？佢嘅運作係咁樣嘅。佢話如果你嘅電話度有任何一個 App， 佢突然間咧會啟動，可能係相機啦。又或者可能是开了你个收音机的咪啦，就是收音咪啊，开了你个咪啦，咁你是不知道的嘛？佢咧就会透过呢一个最新的防监 app 啊，唔系防 app 监听系统咧，佢就会即刻弹一个橙色的信号，哇，又是橙色的真系啊！今日呢个 lucky color 嚟噶，佢呢个咧橙色的信号咧就会在你个手机右上角度出现，咁我嚟话俾你听咧，你小心。有一个你自己下载咗嘅 app 咧，冇问过你就开咗呢个收音功能或者录影嘅功能，可能系会咧听到同埋睇到你个人信息，咁你就会马上知道啦。咁你知道之后会点做呢？你就可以入到你手机嘅控制中心咧，就即刻 check 下究竟边一个人咧用紧呢一个咁样嘅功能咧，咁你就可以揾出元凶啦。究竟边个系艳仔，边个做嘅，你就可以揾佢出嚟啦。好啦，你就咁听完咧，可能你会觉得睇科幻小说咁样。乜我哋嘅手机会无端端俾人监控同埋监听嘅咩？咁你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原来咧，之前大家都有一种即系消费上面嘅经验系咩咧？你明明咧冇用电脑搜寻过咧，譬如话呢一件橙色嘅恤衫，你净系喺个口里边讲咗几次，又或者你听住风骚快活人，你就话哦，唔知阿祖件橙色恤衫系边度买嘅咧？咁样转个头啫， 佢话咧，当你用部手机嘅时候咧，竟然就会有一张橙色恤衫嘅画面咧显示咗出嚟。点解嘅？点解佢会知道我想搵呢件衫嘅？原来咧，佢话真系有一啲 app 咧，佢会附带有呢一个咧收听啦，即系其实应该偷听先啱嘅功能。佢就会将你嘅对话内容咧就自己转咗入去语音度咧，然后就变成佢搜寻资料库嘅一部分。听到你话你惊唔惊？真系好似你话啊，如果而家有 cheesecake 食就好啦。跟住真系有人打电话咧，然后帮你嗌咗一个偷听，冇错。嗱，正面啲就是、知道你嘅生活消费习惯喜好啫。但系如果你唔正面嘅话，可能喺而家呢一个时势，随时你讲住啲乜嘢，你知啦，秋天都嚟啦。都是算账的好时机啦！你估你唔担心嘅咩？你估你唔担心？突然间有一日，你老细颁咗对律师，然后喺你面前讲讲，点解当日你哋要唔翻工？吓，咁你真系水洗都唔清啦！系啊，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防 app 监听咧就更加要有啊！不过喺而家呢个时势，有好多 app 咧，佢冇问过你就已经会知道你啲消息。可能你自己都会咧主动下载一啲咧，明知佢会偷听你信息嘅应用程式嘅，小心啊，贪字得个品啊！大家自己留心一下啦。啊，几时安卓系统都有咧？咁我就唔使转阵营啦。橙色，大家一定要留意个橙色啊！风头火势唔使讲嘢，今日佢再橙，交俾你啊！你自己形容一下你嗰张相嘅构图啦，同埋表达嘅角度究竟系点样嘅，交俾你啦吓。啊，佢系黄耀祖啊。 我完全其实点解今日会着到咁 sharp， 系因为知道晏昼做嘢咧会有位嘉宾嘅，但我估嗰位嘉宾咧应该唔系着黑色就系着白色噶啦，所以咧如果想个画面好睇啲嘅话，我咪添一啲颜色，所以就着咗橙色，其实咁简单啫。阿祖咧做咗风骚快活人咁多年咧，出名嘅地方就系艺啦，系呢一个咧系我好似系最大嘅卖点嚟嘅。虽则其实我唔觉得自己真系好矮嘅，我都同人哋讲话有168啊，虽然自己系167咁样，即系 CM 咁高，都唔争好远啦，咁样系咪都可以见得人啦，系咪？所以咧，我不嬲都觉得咧，矮细的色。是灵活的代表嚟嘅，我对我自己的高度咧系非常满意。啊，唯独是即系如果要着西装嗰阵时候，就内置一个鞋垫咁样高少少，我都会觉得真系一寸长一寸强咁样噶。不过你睇到呢单新闻之后咧，我估有阵时咧，可能大家每一个人啊，嗰个谂法啊，理论真系好唔一样噶。如果你个人已经有一米八咁高啦，我一米八咯，六尺噶咯，系咪先？即系好高下。但是如果有一位22岁的男仔因为觉得自己身高不够一米八，他自卑，所以他选择去了外地就接受一个断骨的增高手术。简单来讲，真的要剥断对脚，令到自己有机会再变高一点样。但如果我在风头火势上讲的话，应该都真的未必有一个最开心的结局，因为在手术之后有很严重的副作用，他双腿是严重感染，以致没有办法可以自己即很自如地行路咯样。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医生已经说他很有可能其实是会终身残废。这位的年轻人需要在他的脚上固定了一些支架，因为又受到严重的感染。唉，其实你看到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觉得很痛的。因为其实不够米八啫，不用自卑啊。如果是的话，我们香港很多人都真的抬唔起个头做人噶啦，呢几年真系会多咗好多类似嘅新闻，甚至乎系整容嘅新闻啦。其实我从来都唔反对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揾到一个健康、安全、合理，而你自己一样嘢最紧要嘅就系承担到背后嗰个后果嘅话，生命系你自己嘅，咁我觉得你系可以选择嘅。亦都呢个年代唔通仲话，哎呀整容啊整容啊，点样咩咁样系咪先？但如果你要选择一个高风险、高危险嘅一个手术嘅话咧，其实呢样嘢真系需要三思、三思、三思啊！要变高，好似头先阿祖咁样讲，都有好多方法啊。 可能其實你做多啲瑜伽，可以個人企直啲，個感覺高咗咧。揾個唔使即係做咁大型手術，揾個服裝嘅朋友幫你去做一啲襯托，其實你著啲啱嘅衫，個人已經顯高咗噶啦。內唔時都有嗰啲專題報道就話，可能有啲女士五尺都唔夠，但係著咗出嚟好合理咧。點樣將你個身形比例拉得靚啊？咁樣其實都係有好多方法嘅。記住，人一定係會望高處嘅，即係人都會想長高嘅。樣當然想係又靚又市正啦，係咪？但如果唔得嘅話，落造於你自己原本嗰個你，因為你自己個內心靚唔靚先至係最緊要噶嘛。風頭火勢，我想扮啊！哎呀，我都又兜幾個圈先，哎呀，又打個白鴿轉先，哎呀，我都諗唔到點樣介紹佢喎。哎呀，好啦好啦，咁我唔講咁多啦。佢就係咧已經做咗我四年拍檔嘅桂花田。 头先你最尾尾讲嗰几句嗰、那个咪就系我咯，系啊，最紧要 咩啊？ 你头先风头火势啊，最尾嗰几句你 话人望高处，哦、样靓又市正， 唔系啊，跟住你仲 有靓又市正， 系啊，我就怀疑咯，我写低咗呢几只字喺度噶嘛。 你跟住你话，其实咧都唔使啊，为啲咩 心里最紧要啊嘛？ 唔系系咯，心里面靓最好嘛，我咪系嗰个。 心里有个 俾块照妖镜佢啊，唔该。 哎呀呀，点解呀？点解又俾人呃啊？喂，各位公公婆婆啊，叔叔婶婶啊，喂，啲钱咧一系就自己用，一系就放荷包，一系咧就存入银行啊，做定期收息，一系啊俾你啲仔女，俾你啲孙仔孙女，一系就捐俾有需要嘅机构。钱系有好多用途嘅，但系就绝对唔系咧俾人讲两句就呃晒你咯。喺九月中就啱啱新鲜热辣啦，屯门有个81岁嘅婆婆咧独居嘅。咁啊，佢系接到一个由大陆打电话嚟嘅公安嘅电话，咁跟住咧就话啦，许涉嫌咧喺内地咧洗黑钱，要求佢俾22.5万好零丁啊嘅现金，以表示咧佢嘅清白。婆婆就好听话，啊呀，真系咧，等嗰个咧自称话大陆公安就委托人咧去佢屋企攞钱喎，哇，真系啊，去埋呢个叫做到会服务啊，去埋佢屋企攞钱，唉，好似即系塞只老鼠入米缸一样啊！嗰、那个即系话委托人啦，嗰、那个女人啊，叮当一声打开门啊，讲咗几句，跟住就攞走嗰22.5万呢份工，真系好容易打啊！睇咗咧好多咧嗰啲呃老人家钱嗰啲骗案啦，唔知点解次次咧都系咧事主咧俾咗钱之后俾人呃咗之后咧，先觉得啊，好似好怀疑，好似唔系咁样嘅啊，冇咗钱先至清醒去报警。唉，人哋啊都用鬼晒你啲钱啦、啊，不过。做得呢啲嘅坏事嘅人咧，佢啊唔止得一次嘅，贪都唔会贪一次咁少嘅，因为太容易上手啦嘛，22.5万咁容易攞到啊，咁啊食过翻层味，于是乎再打电话俾个81岁嘅婆婆，今次就话喂，今次要25万先得啊，咁再约佢再去屋企婆婆屋企嗰度攞，哈嗱咁啊，即系有前科啦，系咪？之前呃咗22.5万有个教训之后，个婆婆就即刻报警啦，警方咧就。啊，当然啦，约咗几时几月几日系几多点喺度等嘅时候，警方咪喺婆婆屋企度等个女人俾钱嘅时候，哈，人赃并获。之后咧，个女人咧就话啦：，啊，其实我系受人指示先犯案嘅，唔好意思，你讲乜都冇用啊。嗱，而家咧佢涉嫌咧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嚟被捕嘅。沉气啲都要讲多几次，除咗自己嘅钱自己用之外，任何咧打电话嚟啊，话系大陆公安啊、大陆政府啊、执法机构啊，要攞你钱啊、开你户口啊、问你攞好多资料、个人密码，喂，全部都系假噶，各位公公婆婆啊，系啊，都系呃你钱噶。警方仲话所有口供绝对唔会用呢个电话啦，又或者系社交应用程式咧进行呢个笔录嘅，同埋喺俾人呃钱之前咧，你可唔可以揾下屋企人啊、朋友啊，甚至乎你报咗警先啦、啊？睇咗好多嗰啲，唉，真系每一个月都有几单嘅俾人呃钱嗰啲手法咧，事主咧唔知点解次次都系事后咧俾人呃咗钱咧，先觉怀疑啊，俾人呃咗钱咧先报警嘅。各位仔女啊，同埋你如果知道身边你有独居长者嘅朋友咧，不厌其烦提提佢哋，唔好唔信嗰啲呃钱党啊，啲钱留喺自己身边度买下保温食仲好啦，系咪？ 经过露台是你，我在楼下过望向你的星座，这秒同步过都一样着了魔，已不错，还人这强烈震撼教然问到， 即使相处并无突破，邂逅存在过，若是被沟通，若是错，总算在平淡里亦制造风波。 你是人生铭心刻骨的烟雾，流 人潮红线会否交汇，有谁人可知道， 是你令回忆未不释手，这生命非糟粕，无法自抱你的好，时机还未到。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早晨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 早晨瘦安茄细眼仔， 早晨冚唪唥同学，我翻嚟啦今日， 好快住你嘅， 系啊，你今日终于翻学啦，但系你做咩喺屋企偷食完橙汁之后整污糟件衫啊？ 唔系啊，我见到咧网上面啲听众咧话我爸爸咧唔止系啊有荷兰橙啦，呢、這个字好三个字好难发音噶， 哇，唔可以用英文读添啊， 系啊，好残眼啊，但系佢用咗咧，同埋有人话咧，哎呀好残眼，但系佢系用咗。 即系你识唔识嗰个字啊？ 唔识啊，应该佢 饮唔到个。我哋想听我琴 日橙眼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 我哋听一间可唔可以咧？叫埋你爸爸影背脊相啊吓， 差唔多到啦，应该都要噶啦。 好啊好啊，今日咧我哋咧又再讲翻羽毛球 啊。好啊好啊，中意打羽毛 我哋再打多一铺羽毛球吓。你今次咧就想问下你啦，点解羽毛球嗰啲羽毛咧系白色嘅？ 我估。是因为呢他们可能打羽毛球的时候呢都是室内的场地啦。这样的话呢那个球手会容易一点因为个天花板不是白色嘛很多时候可能黑色的嘛。那么有对比呢就会看得到那个球在哪里。 啊其实这个是啦这个今次你估得很啱啊 ,99.9%。 生得靓同埋呢你们没得恨那么多的啦。 是 99.9% 的。 是 已经很高的啦。 是什么 ?99.9% 的口罩已经很保护啦。 那么是那么是。是啊因为他说呢原来真的以前试过呢他们有不同颜色的。但他说呢眼花缭乱啊。因为你的波又那么小跟着你的羽毛呢在上面飞来飞去呢他说如果你不是白色呢你就看到眼都花。他说怎么啊 后来呢有些呢黄色和荧光绿我都见过有、啊。 我见到还有他是没有羽毛的他是胶的。 是啊是啊那些就等你没那么烂可以。没那 么容易烂。 是啦、啊。 但我可能另一个原因你上次讲这个羽毛球的时候有话到俾我哋知，羽毛球嗰啲毛系用咩毛嚟做噶嘛？ 系、哦、啊， 我唔记得咗啦。 鹅 毛 唔系鸡咯，系鸭或者鹅咯、嗯，因为鸡毛好易烂噶。 咁佢系咪咧要特登咧染色染到系白色噶？ 哦，佢应该都要啦。 咁鹅毛都系白色噶嘛？ 但佢应该冇白到咁白噶嘛？ 鸭毛咧， 应该系飘过嘅。 鸭毛就少少灰咯，可能会有。 哦、好少鸭先灰嘅啫嘛。其实鸭仔都系白色噶、哦， 唔、哎、知佢有冇咁白咧？ 好多鸭系黄色，究竟我哋不如 嗰只细鸭啊嘛？嗰只细鸭仔啊嘛？好啦，咁跟住我又问你啦。 好， 羽毛球英文系乜嘢啊 ？Badminton。 Badminton 咩意思？ 我有意思 噶。唔系羽毛球咯。 嗱，佢个系咪将嗰个字咧即系拆开？ 嗱，譬如我哋咧话篮球咧 basketball 咧，咁佢真系 basket 系因为个篮咁样啊嘛。好啦，咁 football 咁咧都真系攞住脚啊。 系。 咁 badminton 同羽毛球嘅关系，请问你 badminton， 我俾个 tips 咧，佢系人名啊。 佢系咧一个比赛个名啊，佢系地方名啊，牌子名啊，定系咩嚟嘅咧？ 动作我估系， 一定唔系牌子名， 唔系牌子名， 咁应该系嗰个人咯、啊， 个人嚟嘅， 我觉得系个人、啊。 我记得咧细个唔系即系我爸爸细个嗰阵时咧学打羽毛球，即系佢嗰啲扣杀嗰阵时咧就会话 bat 落去。bat 落去，我听即系有人咁样讲啦。喂喂，成日同 badminton 有关系。 今日好长都出个绝招啦，我 badminton， 我 badminton 你个 badminton， 我 badminton 落去。 好啦，原来个答案系登登， 系名啊， 系地方名嚟噶。 地方名啊。 话说1870年啊，即系大概咧，桂花田姨姨出世嗰个年份 咧，系啊， 系啊，佢就话咧， 1870年啊，大佬，我哋做咗180年啊， 系啊， 佢好长寿。 佢话咧有个英国好长戏咋，有个英国公爵咧就喺格拉斯哥郡嘅白明顿镇嘅庄园里边咧就玩咗一场羽毛球嘅游戏表演。咁、大家咧即系佢公爵啊嘛，大家就咩都要见到啲贵族玩咧就会学佢啦。咁咧佢话咧因此就兴起咗咧，啲人就话哦佢边度玩啊？白明顿镇啊，佢嗰笪地方就系叫 Badminton。所以从此之后咧，啲人玩羽毛球嗰个英文名就变咗系 badminton 咯。 我好想去，我好想去 badminton 度打一次 badminton。 咁 badminton 同 Batman 有冇关系噶？ 有啦。 系咪即系打羽毛球嘅人就系叫 Batman 啊？好啦，我哋留翻下个礼拜二上英文堂啦。 开赛将喺当地9月27日展开，10月11日结束。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有几阵骤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81点，升70点，成交金额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1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508.5，升3.5；明源云27.9，新上市；奥科控股2.12，升6.8；美团点评238.6，冇升跌；阿里巴巴261.4，升4毫；中国恒大15.54，升3.2；邮储银行3.18，升8仙；盈富基金24.16，升4仙；小米集团19.86，升2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887，瑞士法郎8.366，欧元系5.47，加元5.805。新西兰元5.079，欧元9.0435，每百日元对港元7.3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1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1点，升133点。港金现价报172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01美元。卖出186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喺港岛内高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介乎马斯道同埋道路至道咧，曾经因为发现危险窗户咧而封闭嘅，咁已经处理好啦，而家全线已经解封啊。内高士打道啦，去中环方向介乎马斯道同埋道路至道一段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咧，车龙都长嘅，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长丽街，龙翔到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咧，近住演报房街一段都系慢车，龙尾窝打路道。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流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骏业街一段慢车，龙尾丽业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中秋节你会点同家人庆祝呢？ 我应该就会同家人围埋一齐食一餐，可能会大鱼大肉啊，有虾嗰啲咯。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他们2015年成立日本第二个板道系列，28人女子团体举办46。2020年10月14号正式改名做英版46。他们学习更多，经过蜕变，令和年重新再出发。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泉号，英版46前举办46最强音乐特辑。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啊，今日天气唔错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74%咧。今日我哋有点唱嘅， 系啊，网上留言啦，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欢迎大家啦。今日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 就嚟就嚟，你要摆埋正后面相咯。 我哋有过1000啦，我见到 系啊，不过啲听众我好中意佢哋啲 comment 啊， 佢哋将个 focus 摆咗我对眼度 嘅。系啊，有啲就话咧，你戴埋个西瓜帽同埋皮靴咧，就似骑士啦。有啲就话真系好残眼啊，个橙咧就话啊呢件咧好似太大件，咪即系话佢骨架小童骨架啦。 系因为佢 精奇， 又 细心啲讲嘢， 又低炒起， 精奇 我系啊系啊系啊，有啲 得咁多噶啦添。 好， 我识缩骨功噶嘛，啲骨缩咗啊。 系啊，跟住就话哇好惨啊，佢话你好惨啊。 系啊，有啲话好残啊，残眼啊，但系佢用咗咧我个样好残嗰个残。 啱啱啱佢咧两人形容啊。 我中意阿 Yuki 嗰个，佢话哎呀，大家利是，如果你行山失踪咧，一定见到你。 请教队，请教队， 系啦。 跟住有人就问咧，佢话：啊，我哋两个咧有冇是第一个会着咗杏色咯？好彩冇，你有噶？ 我下， 我想问佢下半身咪着杏色咯？ 我冇留意到， 我冇留意呢件系，系 佢次次咧，佢嘅系咁有啲咁嘅配搭噶，我哋咪好冇讲啫嘛，佢咪正一系咯。 咩啊？开心快活，丰收快活人咯！ 冇咁多，哎呀，真系喂。 喂，咁应该要过五千啊！你张相 就将我个下半身展露于人前啊！ 唔系，系要打格仔嘅你张相，你条裤如果出得街嘅话，咁样咧大件事 啦， 真 系。 但系橙色真系咧好难去衬其他 色。白 色 得唔得啊？ 我而家今朝谂过着白色嘅下半身。 你咁样形容呢条裤好难着嘅，以后叫口罩白。 唔系， 想点啊？真系。 我讲紧佢口罩已经白色。 你唔试下讲话，你唔着 M 跟白。 哇， 咁样咯， 你又真系远咗嘅， 就我严厉谴责你头先所讲 嘅，系啦，一一样嘛，你尿片白都系咁噶， 咁你讲尿片好啲， 我都觉得系喎， 系咯， 系啦，留言啦，即系想睇多啲，睇多啲咩讲到好似， 睇多啲啊， 俾先会除衫咁啊，好似好似， 嗱，有人估牌子啦，有人估咗某个牌子啦，不过系唔啱嘅， 哦好，嗱，亦都有人咧有多过一个问我今日系咪黐咗眼， 系啊系啊系啊， 黐咗嘅， 系啊，佢而家咧佢开始黐眼噶啦。不过咧手艺咧仲未够咁仔细咧，都系黐到大 只眼。琴日我要做嘢啊嘛，跟住咧花咗我谂15分钟都尝试黐大对眼啦，好成功噶喎！啊，去到 location 啦，两只眼都冧咗啦。 喂，你听下呢句咧，你觉得佢系赞佢定点样啊？嗱，阿 handmade gift 咧，佢就话啦。好醒神啊，祖祖，你唔矮啊？嗱，赞你噶嘛， 系啊， 你智力高搭够啊嘛， 哦，咁咪好咯， 即系都 系 矮啦，系咪？即系都系矮啊，咁样。 重点系智力高， 系啦， 跟住你点睇嘅啫 ？Esther 咧就话啦，不如你除啊，祖祖。 哇， 系 ，I mean 你扣低一粒楼，效果会好啲。 好，我而家即刻试下，大家觉得系咪啊？ 系嗱，我哋晏啲再将佢最新嘅情况咧，就话俾大家听下。 咁我要讲下啲新闻啦， 讲新闻先啦。 好嗱，我哋呢，我谂都好多年啦。你两个小朋友啊，即四个啊吓， 哦好啊， 你哋有冇择日噶？ 择日系做咩？ 即系出世嗰阵时， 冇 嘅，即系等佢自然而嚟咁样。 系啊，佢敲门咪出嚟咯。 O K， 但系你哋接唔接受到越嚟越多朋友咧，就系会系 会啊，有啊，有啊， 即系搵阿师傅，即系睇一睇乜嘢嘅时辰啊，就会 最适合 佢。 身边好多人都系啊，尤其是而家年轻一辈啊，即系20-30岁嗰批咧，即系去生 B B 都系嗰个啊，预产期系几多？咁我当1月1号啦。哦，好不好啦，我就择10月24啦，嗰啲咁样嘅。 有噶。佢哋有啲就係擲好日啦，有啲咧中意話夾埋咧就話、啊哎、哥哥咧都係嗰日出世嘅，咁啊如果還掂前前後後咧就想夾埋咯咁樣。 係即係接受噶嘛，因為有一啲咧有聽過咧，可能試過早成個月出世嘅，咁當然 我覺得要用醫生做最高嗰個把關者。 梗係啦，梗 係啦。如果醫生話 O K 嘅，即係不過通常醫生都 O K 嘅，因為有陣時可能咧 B B 已經足夠營養啊，又或者有啲係太重啊，即系可能咧，佢都会觉得哇，佢有5-6磅咯，其实都可以噶啦。咁、 当然啦，要医生建议之下，原来你嗰个叫做 总之你健康啦，可以啦。 咁嘅只可能阔啲嘅，咁都 OK 嘅。 喺台湾咧，多咗一单新闻出嚟，因为首先咧，今次嗰个主角咧就娱乐圈嘅朋友嚟嘅，即系贺君祥，佢咧就生第二个宝贝女啦，咁样。今次佢嗰个 B B 系提早咗两个星期，其实都唔 系 好前嘅时间，即系咪？就 系 剖腹生咗女咁样。但今次咧，佢就唔系择时辰，但佢呢个原因咧，就令到喺网上面都有几多讨论。 佢唔系择时辰，即系唔系话因为嗰啲咩日子嘅时间系去提早生嘅。 其实有关系嘅，同时辰冇关系咯，系另外一样嘢咧，同台湾嘅朋友都几相信嘅一样嘢有关。 我知避开鬼月， 唔系 啊。 咁而家鬼月紧，鬼月未， 鬼月咗啦，应该 就嚟下个礼拜中秋啦，大家嚟试。 系啊，我以为佢仲系之前啊。 今次系拣星座出世， 拣星座 吓，又真系第一次听， 好少听， 真系少听， 系咪？佢真系好，真系好信，相信啦。 嗱，因 为 台湾嘅朋友咧系好相信 星 座， 星座小王子真系。 系啊， 佢咧就系话咧唔想啊个女女出世嗰阵时咧 系 属于处女座 哦， 所以就决定早两个礼拜俾 B B 女出世， 咁就变咗系咩座啊？处女之前 系 唔系 狮子啊？ 因为咧佢自己话咧佢自己都好似系处女座啊，处女座咧俾人哋成个感觉咧就 系即系完美主义啊、固执啊嗰啲咯。 佢就话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啊！佢话由于佢话佢自己咧未到处女，佢自己只系山羊座啫。 Okay. 但系山羊座咧已经系偏向咧就尖尖啊、挑剔啊呢一啲咁样嘅话咧，所以咧佢就提早就将佢个 B B 女咧变成咗 狮 子座。 系啊，因为处女座就8/23至9/22啊嘛。如果佢提早一 一个星座咧，即系我哋好似褪一格咧，就狮子座咯。 系 系啊， 网民嘅反应咧，其实都有两边噶。有啲咧就会觉得其实都冇乜所谓啊。咁好多人即系我哋头先一开始都讲啦，我为咗个 B B 出世，我哋择个时辰嘅，提早啲出世，大家都其实已经接受咗，觉得冇乜所谓。但亦都有啲人咧，就算佢哋系好相信星座咧，都会话。咁你覺得處女完美主義啊嘛？ 係咯， 咪所有處女座都一定係完美主義嘅先？ 係啊，因為都聽人講啦嚇。 都幾㗎，固執 feel 係真㗎。係 啊， 唔係 啊，佢唔係個個係啊，唔係個個都係嗰啲性格會一模一樣嘅。 嗱，譬如佢話 有啲會咩襯唔襯？ 水星啊、上升啊，唔同嘅星座就有得計嘅。譬如我係巨蟹嘅，巨蟹咧好多人就會話顧家一定會咁樣即刻諗起㗎嘛。係 啊， 但係咪就代表所有巨蟹都係顧家咧？天蠍咧就最出名係記仇嘅。 系， 咁系咪即系？ 你系巨蟹啊？ 我系巨蟹、啊。 你嘅初吻发生嘅时间系咪初中啊？ 点啊？你 系啊？ 系 啊， 中啊！唔系、 啊、真系有写噶。 系啊，咁、啊、我都要问翻我仔。 咁系咪即系逢初逢巨蟹就？ 你咩座啊？你咩座啊？ 我唔知咩座。 你几月啊？ 四月咯。 佢话佢住第十二座。 四月啊， 或者搭十四座， 系咪咩白羊啊？ 四月 系咪有呢个座？ 你直唔知道啊？你 我唔系好熟悉呢啲。 你应该系肥羊啊！如果你系，睇下先啊。 小肥羊 系 嘛？ 四月唔系你四月头定四月尾噶？ 中啊！ 四月中啊，白羊咯， 哦、白羊咯， 四月十九号前后啊嘛，你 系 前啊嘛， 前啊， 白羊座嘅初吻事发时间， 点解你一出就会系全部都系初吻噶？喂，好啊，我都想知道啊， 过嚟听下， 唔中啊，佢都冇读书，佢都冇读书， 咩啊？ 高中咯， 高中 点、 啊、 会啊？ 系咯，佢都冇读书， 准啊，你睇几咩、 啊？但系你嗰个准、啊，你话你嗰个准、啊， 点都会中噶。 咁初吻喺初中都好合理啊， 我更加唔准啊，我天蝎座噶嘛，佢话我小学啊，边、 哦、 有啫？莫非我俾人锡咗，我自己唔知道。 可能你阿妈阿爸锡咗你， 跟住咧，跟住咧， 系啦，嗱，咁而家咧，所以佢哋都有两边嘅意见，有啲咧就会话，咁而家即系择时。时辰啊，出世，不过你唔系择时辰，你择星座啫。咁啊 ，B B 女又系健康嘅，咁样都好啊。但有啲咧亦都会话啦，哇！你出世你拣到已经要睇埋个星座，帮个女啊，帮个小朋友出世，又系唔系未免太多咧？咁样 同埋咧，即系系咪咁诶？即系你系人为嘅而改变佢个星座，系咪真系又咁？即系你明唔明啊？ 但系其实就算你睇嗰啲时辰八字，其实都系夹 硬改变噶。你如果你计翻预产期嘅话，可能仲要成个月先出世噶。我就睇咗你个时辰八字，我想拣一个，我、啊、可能咧旺阿爸阿妈噶嘛，咁 啊 嘛。 佢话好时辰啊嘛， 但好时辰好多时系夹阿爸阿妈噶。即系咧，哦，呢一样嘢咧就会令到同爸爸妈妈咧嗰个相处和谐啲啦。呢、这、一个时辰就呢个时辰出世啦，好多系咁解。 其实咧，如果你信呢啲时辰啊命理嘅话咧、啊，你就会咁样去谂噶啦。佢天然出世嘅系一个时辰， 系 佢阿爸阿妈帮佢择日嘅嗰个都系佢嘅时辰。 咁都系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咯， 命中注定佢呢、這个、嗯、即系无论佢系因为自然分娩，所以佢系处女座啊，定系因为佢阿爸提前或者提早或者押后咧帮佢生咧，所以佢变咗唔知狮子座咧， 系 嗰、那个都系佢嘅，都系佢嘅时辰。 因为个阿爸阿妈你冇得拣，阿爸阿妈帮咗你 拣。系啊，即系话，即系你唔会话喂佢原本应该系处女座，而家俾你变咗做譬如狮子座。其实如果你信咧，你就话其实冇原本同应该， 总 之最后就系狮子座，只不过佢呢个应该咧就唔系天生生出嚟，只不过系用咗唔同嘅方法，但系佢最后都系咁样，因为呢啲咧你睇嗰啲叫做小空片咧， 再高一格系个最远就系咁，你系就系你呢个父母，就系 好 似 啲 reception 嗰啲咁样啊，你嘅前行意识是如何啊？ 因为成日你睇嗰啲片都系咁样，可能话啊唔得，我要翻去个时空咧，要阻止佢咁样咧，但 系 去到最后可能佢发觉就阻唔到啦。系啦，天意嚟嘅，佢最后都系要死。譬如我上次我见过有个科幻小说咧，佢系讲岳飞嘅，佢就话啊，嗰个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即系 系啦，佢点解咧？ 跟史实版嗰啲咁 系啦，佢科幻嘅，佢话佢收咗十二道金牌，所以就死喺即系呢一个秦桧手上啦。咁、那个科幻小说就话，我要翻去宋朝嗰度，我要救佢。佢话咧，我就阻止嗰十二道金牌，咁可以等佢唔使死啦。咁样咁好啦。咁结果咧，佢就话啊，阻止到啦。嗰十二个人咧，俾佢又捉啊，又阻住咧，就送唔到去咯。咁于是乎，岳飞就真系唔知要翻朝廷啦。佢就继续打啦。哇、哦，咁一路势如破竹。咁佢就以为大团圆结局啦。点知佢话啦，当佢打完呢、這、一个即系金兵走咗之后咧，佢话嗰边嘅蒙古就崛起啦。 咁跟住聯手一齊咧，最後都係滅咗呢個南宋， 係 岳飛都係戰死。 哦， 所以佢话咧， 即系睇点死 嘅，冇错啦。佢最尾，佢最尾， 即系死就系定局，点死就 系 可能有改变。 其实一模一样嘅， 精忠报国死啊，定系点样嘅啫？ 所以 我哋而家讲紧佢系个 B B 嘅生， 个 B B 出世就系定局啦。 呢、這个唔系，即系话佢系佢系狮子座，其实可能佢命中注定就系、是。点解佢会咁样呢？究竟系佢因为咁啱个时辰自然出世啊，定系佢阿爸咧人为地阻住佢啊？所以。都是他的时辰、 如果你再推翻嘅时候， 是的， 其实你再推翻嘅时候咧，咁你谂下，佢阿妈要种啊，即系要孕育呢个 B B 啊，都要计时间噶嘛，系咪先？咁都系嚟自天然嘅，啱唔啱？即系除非你，就算你人工受孕啦，你都要啱嗰个时辰啊！你个 我又即刻谂咯，系咪即系 推翻十个月前？ 系咪即系咩都天然先？其实嗰个已经有一个命数喺度噶咯，喂！唔系， 系命数。 因为你 如果你信嘅 系 噶， 唔系每一日都可以噶嘛。你都 有 一个日子，即嗰个已经系一个 即系 注定噶喎，都系。 唔系你仲要咁样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嗱，如果你纯粹计自然咧，可能你话喂正定佢应该系九月出世系处女座嘅，成事在天啦。仲有谋事在人，仲要佢阿爸话喂唔系，我想而家生。 嗯， 佢而家就而家生啦，系咪先？ 系咪想而家啊？早提早啫， 系咪啊？ 咁 提早，你冇办法知噶嘛？ 但佢都要进入呢个产程期，佢先得嘅。如果唔系咁夹硬劏佢又唔得噶嘛？ 但系嗱，产程期有一两日咧，走盏冇人知噶嘛？ 即系咁咯， 系啦，即系好似 产程期啊， 即系话你生得啦。 我都系顺住佢，我又明佢讲乜嘢。 即系已经去到37周啦， 咁 样。 好似两个 friend 咁嘅讲到好 似。所以我觉得呢件事，有阵时呢啲嘢咧，越讲越玄妙咧。即系你如果你喺度指责话啊呢个阿爸。改变了他的命运，但调回转可能其实这个就是他的命运，他没有改变，他的命运本来就是要预埋他爸爸提早帮他安排，就是他的命运。 好圆啊，我都要找一个大师回来讲一下。 不是不是，其实这个讲到尾不圆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另一种的生活方式，就是说存在即合理咯，佢发生咗，我咪当佢系应该整定系咁咯。 系啦，因为 咁你就唔会话佢唔系嘅，佢本来应该系乜嘢噶？冇本来噶。存在就系、是、发生就 系、 是， 都系啫。咁啊，再讲埋佢父母嘅结合已经 系 啦， 一样 嘅 咋。 系啊，咁点解佢两个咁样结合埋，跟住就再孕育咗呢个 B B 咧？ 人与人嘅相处根本就 系好奥妙。我 应该俾啲 你会系啊，我冇谂过你会入一首咁神嘅歌噶， 大日子啊嘛。 你笑得好衰喎、啊， 因為佢覺得好準咯、 啊。唔係啊，我今次係揾咗呢一個星座出嚟啊。 咩啊？ 嗱，你聽下睇下形容緊邊個？ 好，即係喺直播室裏面有嘅。 佢係心軟嘅，容易被感動嘅。即使表面睇起嚟佢有一副硬硬嘅殼，但係殼下邊係一顆柔軟、敏感到極致嘅內心。佢面对一份感情系犹豫再三，但你唔可以话佢懦弱，佢只系明白自己系容易受伤。佢哋对感情系抱有信仰，相信纯真天长地久，所以有时系挑剔嘅。呢一层表面坚硬嘅壳，其实要攻陷佢系轻而易举嘅，因为佢有一颗柔软嘅心。如果佢恋爱嘅时候， 有柔软嘅心嘅， 想太 软 咁样，台湾形容词啊。 佢话咧，如果佢恋爱嘅话咧，佢会变到好痴心、好婆妈，因为你变成咗佢嘅中心，佢会为你考虑好多。但系一旦佢决定放弃，佢嘅坚决亦都会让所有人吃惊。你要记住，除咗你自己，冇人可以伤害到你。你是痴情的，但你又不善于表达。你是深情的，但又不善于把握。 是不是直播室有的？ 是没错。 我都可以一定不会讲自己的。 你们的共通 点是说我就是说你的。 你们的共通点是周星驰、王家卫、罗大佑、李宗盛、梁朝伟和张学友。 即是我、啊。 即是你啦。 哇。准不准 啊？我想说有个位置挺对。我呢如果我不爱的话呢，但我不痴心的。即我拍拖唔黐身，我最憎即以前可能好即系黐多啲，就 系 黐身多啲。 系咯， 如果我要反嗰下咧，我零秒嚟 嘅， 我就决绝噶，斩就斩噶啦。 所以佢话蟹蟹，佢咁样形容呢个星座叫蟹蟹啊。 咁可爱。 佢话呢个蟹壳咧， 蟹蟹蟹蟹， 唔好呢 个唱。能否进一步？ 佢今日仲唔系阳澄湖大闸蟹？ 好高我咁样， 你呕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据了解都是本地感染病例，同早前确诊个案相关。本港昨日新增七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56宗。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大约240亿元的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公民党议员谭文豪关注第三轮基金涉及医管局的拨款，会否牵涉清算年初罢工的医管局员工。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拨款用作临时医疗设施等用途，又形容有部分医管局员工早前没有在正常时间上班，医管局需要跟进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另外，劳联潘兆平关注政府未有推出新一轮保就业计划，会怎样支援雇员？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最重要是市民做好个人卫生，共同抗疫，以尽快重启经济，又呼吁市民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最低工资委员会未提交调整最低工资的报告，局方目前不会评论。议会阵线毛孟静在立法会财委会上关注，消息指最低工资委员会对增加最低工资没有共识，要求政府介入。罗志光说，委员会未完成工作，十月中提交报告，目前局方不适合评论。他又说，政府目前没有计划推出新一轮保就业计划。另外，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说，政府放宽综援下援助失业人士特别计划的申请门槛之后，申请人数没有大增，质疑计划成效。罗志光说，申请数字会滞后，失业人士亦可能获得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再加上本身有储蓄，可能令他们未能达到计划的申请门槛。山东青岛市两名在青岛港的装卸工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市卫健委表示，两人早前接受核酸检测，结果都呈阴性。上星期六负责装卸进口的冷冻海鲜之后，寻日再接受检测，结果呈阳性。患者接触过的进口产品未流入市场，已经全部封存。 青岛市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公布，两名确诊的装卸工人分别40岁和45岁，都没有病征，同属青岛市应检尽检定期检测计划的群组。当局已经采集涉及冷冻链产品和环境样本1440份，有51份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卫健委已经集中隔离147名密切接触者，和228名和他们有密切接触人士，全部检测结果呈阴性。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有几阵骤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36点，升25点，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09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明源云28.5元新上市，腾讯控股508元升3元，美团点评237.4跌个二，阿里巴巴261元冇升跌，奥科控股2.1元三升6.9元，中国恒大14.58跌6.4元，邮储银行3.18元升8仙，小米集团19.68元跌1.6元，盈富基金24.12元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7，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5，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4点，升127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97美元，卖出1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贤中学对出快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们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们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们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投。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蔡卓妍事隔17年再同郑秀文合作，对佢嘅感觉系， 咁我觉得佢今次个角色系真系你系从来冇见过咁样嘅一个 Sammy 啦。我自己同佢对戏有几场，我都哇，佢个眼神令到我有啲起毛、 啊、 起毛管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蝶迪斯二台院线。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哎，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哎，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哎，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准，我只能够话我哋唔好再玩落去啦。我哋睇穿晒所有人嘅性格，果然呢个星座，包括我哋监制嘅性格。头先佢一讲完之后，我都好准。 了解咗之后咧，可以对即系嗰个人即识得点样去对佢。 冇错冇错，可以识得点同佢应对。 咁你而家点样同我哋监制应对啊？谂住、 啊， 我身边有人系咁嘅，我身边都有人系咁样嘅，系、 哎、 啊。 啱啱行开咗，应该上紧 office， 应该听唔到你。 唔系啊，佢喺呢度啫，佢匿埋咗喺嗰度啊，真系系啊。 帮手做紧啲嘢。 系啊。 嗱，我哋呼吁电话号码啦，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啦 ，fax 号码233-96453啦，都欢迎大家可以 fax 嚟啊，留言点唱嘅。 我挂住睇星座，唔记得搵新闻。 哦，唔紧要啊，我呢度有新闻啊，有都有啦。 太开心咧，同大家讲星座咧。 嗱好啦，嗱，大陆。而家近排真系咧，不停不停咧，陆陆续续咧，嗰啲叫做息食令啊！ 系 哇，真系你知咧，我哋都地方大噶嘛，系咪？各省各市咧都不停咁样将呢啲叫做话要限禁食啊，即系唔可以暴饮暴食嘅嗰啲条例咧，陆陆续续走出嚟啦，出笼啦。 系 咁喺河北省系啦，佢啱啱咧，即系嗰个话绝对即系咁浪费食物咧，咁啊咪话讲啲电视咧，咪话就系话讲嗰啲大胃王咧，嗰啲、 就话唔准播啊嘛， 嗰啲剧咧，即系嗰啲娱乐节目啦， 系 唔可以再出现噶嘛，咁啊跟住咧，而家就话而家咧净系勒令啊，喺11月1日开始咧，咁佢哋咧已经咧唔准再播呢啲咁嘅电视节目啦，系啦，咁啊 即系浪费食物啊，补食啊嗰啲咁样， 即系嗰啲即系大吃大喝嗰啲短片啦，嗰啲账号咧，佢话官方咧一定会强制删除佢嘅。 咁系咪我哋要调转咧？每一餐播出去都话好难食啊，又我又食唔落啊，嗌好少嘢食系咪要咁样？ 如果好多人咁做嘅话咧，佢又会揿底。 系咪要变咗我食唔落啦？而家咁样。 唔系喎，佢真系喎，佢规定咧呢个广播啦、电视啦、网络平台啦、提供者啦，禁止制作啦，传讯啦，传播咧。假吃催吐啊，叫做嗰啲大吃大喝啊，嗰啲咁嘅暴饮暴食嗰啲咧，完全咧列为呢个 浪費嘅行為，喂違反嗰人咧，真係咧會即係會有關相關嘅部門咧會警告啦，跟住咧會罰佢啦，甚至乎會停播㗎。即 係 講11月1日之後啦。 哦，咁我見到有啲人就用啲橋嚟避開佢咯。 我都有講過啦，叫食物誒，但係寵物嚟食 啊 嘛。 但我睇嗰個係開心嘢嚟嘅喎。係 啊， 係咪你講嗰個咧形體表演咯？ 我唔係啊， 你知唔知？哦，咁我講先啦。佢咧有啲食播咧，即係专门做呢啲食物嗰啲啊嘛，佢话咁我出绝招啦，咪扮空气食物咯。 哦，即 哇，好好味啊！但其实系零嘢喺度食嘅， 乜嘢手上面咩都冇，佢就带对。 大家利是呢个真系农历七月好啱播。 唔系，但系真系喂，其实你应该玩呢个游戏啊？点 解啊？ 因为系真系考演技啊！佢你知唔知佢嗰个食播咧？佢直情系咧，佢会攞住嗰个食物盒， 系 譬如佢其中一个咧，佢就表演食炸鸡，佢就有嗰个食物盒嘅，打开系冇嘅。 即系阿鸡叔叔嗰个 盒。鸡叔叔个盒系啦，咁然后咧佢就戴埋胶手套，然后佢仲会同你咧做一次，佢话嗱，大家看啊，我现在就吃那个炸鸡啦，嗱，打开。哦，好香哦、啊！跟住影住乜嘢都冇嘅，我现在拿起一块啦，咁样嗱，大拇指啊，兰花手咁样拎住咧，然后佢就慢慢喺度逐逐逐咧，佢就哇，你看这个肌肉，这个多好吃的，哇，这个汁都流出来了，咁好犀利噶，喂！你真係翻嚟同你啲師兄妹玩咧，或者我哋揾日禮拜二做呢個小小確幸咧。佢好真嘅，佢仲要係啦，佢仲要咧嗱，食雞髀啦，食漢堡包啦，唔同動作啦，然後仲要咧扮飲水，連杯水都係一滴都冇嘅。 啊、 水都一滴都冇嘅，空气食物。 佢咁样有啲态度喎、 啊，好劲啊！佢话呢个无实物吃播咧，就变咗用呢条桥咯，哇，劲抽啊！真系 有啲反，即系 系啊！佢仲话咧，你系要用手指嘅形状咧，要感受咧，就系、是、你估我而家攞紧系汉堡包啊？ 因为我猜测我时常要寿 司啊， 你乜 蛋糕啊，定系薯条咧？哇，劲啊！呢个真系，嗱呢条好桥。翻去同你演艺啊嗰啲朋友玩， 我唔知自己有冇呢个能力， 有冇信心啊？即你可唔可以用个口形状咧做到系双层芝士包啊，定系单层鱼柳包咧？ 咁唔紧要嘅，我个口咁大，佢无霸扮食都得嘅。 系喎，我哋礼拜二试下玩呢个真系。 我问点解咯？ 咁咪要避开咯？即系佢话我照佢可能佢话我 你会唔会睇啊？ 会啊， 你会 好睇喎呢个反而。 即系要做得似， 即系兴趣股啊， 即 系 仲要扮咧 啲汁 啊， 漏咗啲汁啊， 系啊， 哎呀，唔好意思，我呢度啊。 你谂下，如果扮打边炉都干嘅，之前啲煮食播会玩。打邊爐噶 嘛？你嗰個未熟， 唔係，跟住仲要大家鬥望咧，攞嚟望下，唔係喎 ，OK 喎。 不過如果你真係打邊爐嘅話，你淨係個食物，你個湯底要唔要啊？使唔使滾住滾住地板？ 板啊，全部都要，唔可以啊！ 乜水都冇， 乜嘢都冇，佢連飲杯水都假噶。嗱，呢個可以玩下。 冇，係 冇啫。咪冇咯， 咁好啊！我哋平時喺直播室唔可以食嘢噶嘛，我哋打邊爐，我哋燒嘢食都得。 呢個咪大家都即係喺國王的食物我都話，係咪全部都冇 ？Air 吉他嘛，之前咪有呢個咯。 係啊， 好啦，咁你而家呢個咩有？ 而家佢繼續啊，即係除咗嗰啲唔準播之外咧，咁喺嗰啲叫酒樓啊。婚宴啊，里面咧都有啲规矩咧， 婚宴都系啊， 系啊，咁佢就系讲紧咧 限聚令啊，佢哋都有系嘛，连啲食物都唔可以出嚟。哇，咁嗰个人情味俾得好唔抵，我扮食啫，仲要俾气，大佬，我要收钱啊，咁样 你扮俾钱咯，你扮俾钱 嗱，扮俾钱就得啦，我又唔 OK 啦吓，扮结婚咁成件事都假噶咯，咁样都系扮。 都话巨蟹座心地唔好啊， 有话巨蟹座心地唔好咩？ 我啱啱作嘅， 咪系咯，即系当未醒啊，真系啊，有啲眼瞓啫。 佢哋话咧。即系一餐饮业嘅时候咧嘅经营咧，佢话而家咧要有公筷啦，一定要咁啊，因为可能佢会觉得咧自己拿住自己嘅筷子，即系成日都可以夹嚟夹去咧，卫 生情况冇咁好， 都系啦，同埋可能会夹嘅次数多咗，你咪又食多咗咯，叫做 吓、啊。但其实佢要我食得晒啊嘛，唔系惊我食太多啊嘛。 唔系嗱，即系佢其实除咗个量咧，佢都会因人而异去嗌个份量咧。佢话而家希望咧餐饮业咧可以咧出半份菜。 哦， 系啦，即系话要有半份菜嘅菜单喺度。 其实我不嬲都中意嘅，因为有阵时咧，你未必系人食，譬如打边炉嗰啲咁样咧，你未必系好多人去食啊。啊，你又呢样又想食少少，嗰样又想食少少咧，有一啲咧可以帮你做双拼嘅，即系佢有一捆嘢喺度嘅，譬如啲饺咧、云吞啊、鱼皮饺啊、水饺嗰样嘢咧，你本身喺香港都可以做咗双拼嘅话咧，咁我又几中意呢个。 佢话希望有半份菜同埋少份菜嘅规格咯，即系话你要。 而家剔咧大中细碟咯，咁样系咪？咁希望可以咧，务求同埋有呢个套餐俾大家咧，可以咧就安排好你嘅饮宴里面咧，大家唔好即系嗌咁多嘢食啦。因翻嗰啲，譬如而家八个人嗰啲叫一围咧嘅时候咧，咁可能佢都会话。八个人的份量是不是真的要咁多先？ 系， 即系佢会 咁佢 个 价 钱 系咪会合理地收平啊？因为有阵时佢分咗咧大中细碟嘅时候咧，可能细碟系15蚊，中系30蚊，但系大系40蚊嘅啫嘛。你硬系觉得咧，我要嗌大 少 先至抵 啊？系啊系啊，咁样咯。啊，仲有以前咧，过往咧嗰啲做公务活动嗰啲咧，即系咪话诶，我出去开个会啊，同人啊食个晏啊，咁样去倾下嘢嘅。而家佢哋咧就话啦，所有公务即系国家嗰啲啦。公務活動禁止以開會的時候或者培訓的名義去食嘢，係完全冇呢個單開啦。咁可能私底下你開即係去食嘅，自己俾錢啦咁樣。係啊，咁佢就同埋佢話好多嘅啲叫做制度啦，希望咧嗰、那個嗰、那個叫監督嗰個浪費食物嗰個行為咧，係全面擴張出去所有嘅譬如導遊啦、帶領隊啦，去出去叫團餐嗰啲咧，都有嚴格級規管啊，因為佢度度都係線眼。只要你影到有人话喂佢浪费食物喎、啊，咁跟住咧就你可以报翻上去即系有关当局嗰度咯。 佢其实有一个咧新嘅工作岗位咧，系真系直接影响咧大家呢个识食嘅文化嘅。 举报啊？ 唔系举报啊，特别系对于桂花田咧，以后会唔会再去帮衬嗰啲餐厅啊？ 咩啊？ 自助餐督导员。 即系睇你有食剩几多嘢落。 佢话佢会喺咧，你喺自助餐夹嘢嘅时候咧，有部分大陆嘅餐厅啊，佢话特别培训咗一批咧自助餐督导员咧，佢嘅职责喺隔篱就，先生啲蟹啱啱新到噶，啊你攞五只， 好大压力噶， 唔系 俾钱消费啫。 我想问下你食唔食得晒啫，系啦，哦系牛排其实可以唔食一次，我攞4块嘅小姐，系啦。哦，佢话咧，佢哋会尽量咧用文明用语。 我都系食得一啲都唔自在咯。 佢话佢会提醒嘅啫，佢话我只系提醒嘅啫，系啦。不过咧，尽量都会同你讲翻声啦。系咯，其实你有12东风攞咧，你一次过攞晒咯。 系啊，你个胃会好消化唔到嘅。 系啊，你要小心下。 二台通识60秒。 根据电力线路规例规定，电力装置拥有人需要为固定电力装置安排定期检查、测试和领取定期测试证明书，即是表格 WR2。违法者不单止会被检控，更可能会因为电力装置失修而引致火警及电力故障，对自己和社会大众的安全构成危险。若果固定电力装置的允许负载量超过100安培，例如大厦公用电力装置，该电力装置的拥有人包括业主立案法团、所有单位的业主、租客及住户，必须根据法例最少每5年为装置安排一次的检测。由于个别大厦在停电进行定期检查的时候有不同的安排和需要，物业管理公司和注册电业承办商应该在进行有关检查之前和业主及住客协商停电的安排，例如考虑分阶段停电、提供临时电力供应，又或者制电应变方案等等，以尽量配合不同大厦的业主及住客的需要。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啊，真系啊，好开心吓、啊！我哋继续可以讲下呢个百无禁忌古时啊嘅一啲事情。上个星期我就讲咗古代有冇台风啊，系咪？ 系。 仲记唔记得个指南针有8个方位，佢哋有8个风啊？ 啊，记得记得啊， 记得啊！ 你最中意嘅台风系郭富城啊，定系梅艳芳咧？ 咦，佢唔明白 啊！ 跳舞嗰啲 啊，以前新秀歌唱大赛台风要计分噶，真系， 因为都真系以前咯，所以一时间真系未谂得起啊！ 啊，我又明佢讲咩， 系 啊， 你哋生于同一个年代， 唔系佢喺度啲人好麻烦嘅， 我嚟 讲话，我唔做啦，我唔做啦，呢个其实都拗头禅嚟嘅，即系啲咩拗唔掂嗰啲，我唔做啦， 系咯。 OK， 今日咧我就讲下啦，除咗风灾要避之外。 古时咧有三个天然嘅灾害咧，佢哋都要避嘅，水灾、旱灾同埋蝗灾。系啦，咁啊嗱，你估下呢三个灾害 系 边一个最难搞嘅？ 最难搞旱灾咯， 其实都系灾害，其实全部都惨啊。 系啊。 我覺得蝗蟲啊， 蝗蟲都係， 因為咧佢哋嘅農作物咧，嗱，譬如有陣時你話咧水災可能都係近沿海一啲啊，但譬如你呢啲有蝗蟲呢啲咧，係成個地方任何地方佢要殺到埋嚟嘅話咧，你即係撳都撳佢唔住，佢又咩繁殖得好快啊，又變得好快。之前唔知邊一個地方，我記得睇新聞都有咁講。 同埋你水災咧都話呢個起下堤壩，又話人肉長城啊，又可以對付到佢啦。旱災都有機會咧，即係南水北調啊，北水南調都搞翻掂。好似蝗灾就好似冇乜计喎。 啱啊，系自古以嚟啊，所以古人都系话啦，蝗灾咧，即系讲蝗虫啦，蝗虫嘅灾害咧，比水灾、旱灾 更 大、 更 严重噶。 系 咁你佢话咧，蝗灾即系讲紧蝗虫嘅灾害咧，早喺《诗经》嘅时候已经出现，喺春秋战国嘅时期已经系更加多次记录。又嚟啦，又嚟啦，又嚟啦，好多次嘅记录啊！嗱，其实一直去到今天。嗰、那个蝗虫嘅灾害 系啊，都有噶。其实唔单止净系内地啊，世界各地如果要发生都有。之前系咪就系咩印度嗰边又过去中国嗰边，即系之类有啲咁嘅情况。 所以都话去到今天，中国都要面对蝗虫嘅灾害咧，几千年咧都搞唔掂佢哋啊。咁点解蝗灾比水灾、旱灾更严重咧？ 咪头先嗰个解法咯， 唔系除咗食嘢咧，都衍生咗其他好多个问题 嘅。哦，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咧，佢就话啦，嗰啲蝗虫嘅灾害咧，多数喺夏天至到秋天呢段时间嘅。 系、 哦。咁啊，再加埋有时夏天都会成日都干燥啊，成噶嘛。 系。 加埋旱灾一齐咧，其实咧情况系好严峻嘅。咁咧蝗一到咧，就本身系乜都冇啦。 系。 咁样食晒啲粮咧，即系咩粮都冇得食啦。咁啊，古书嘅记载咧，佢话咧。有啲劲嘅蝗虫咧，即系话佢有好多种类噶嘛。佢有劲嘅蝗虫咧， 劲蝗啊， 劲蝗 咯， 系啊， 劲嘅蝗虫咧， 蝗到劲咯， 系啊， 佢都要蝗到劲咯，系。 系啦， 蝗到虫添啊？ 点啊？ 蝗虫， 蝗虫系嘛？咁咧，佢咧从佢话呢啲蝗虫咧，劲蝗虫咧，连动物毛佢都食噶。 哇！ 咁你谂下。 即系可能会食嗰只猪嘅， 系啦， 唔系我就系食佢啲毛啊， 净食毛啊。 咁你食咗佢啲毛，即系咁样慢慢慢慢咪会侵蚀咯，即系话 我打冷，哇呀， 你谂下， 系啊， 所以佢话咧衍生嘅问题真系好大好严重。 你仲着到咁 sharp 一定食你先啊？ 我冇毛啊嘛， 你冇毛， 我就系攞件恤衫嚟遮住身身， 咁你个头发有毛啊嘛，你冇发， 好长啲头发得唔得？ 我再加上咧。夏天嘅夏天旱灾咧，即系成日都会因为旱灾嘅问题，又会衍生咗咩问题啊？ 粮食咯， 啱啦， 系咯， 因为旱灾咧令到咧嗰啲叫做嗰啲叫做咩收成唔够啊，因为干旱啊嘛，咁已经收成唔够啦，再加埋蝗虫啦，你话咪百上加斤啦？ 系内外夹击啊，真系。 系啊系啊，咁啊佢话咧即系唔够嘅时候，咁啊跟住咁点啊？咁又衍生啲咩问题啦？ 咁 啊 会有，咁咪流离失所咯。 讲紧食物先， 哦、食物 即系话食物已经唔够，又再俾蝗虫食嘅时候咧，咁譬如咁攞去，咁啲百姓都要食噶嘛，攞去市场买嘅会点啊？ 贵晒咯， 系啦， 哦、 即系 佢分得咁细，我哋都好难跟嘅。系啦，我哋谂住流离失所啊，百物腾贵都应该齐啊，点知佢逐隔篱真系。 同慢慢推進噶嘛，真系啊！ 嗱，又喺度笑啦，都巨蟹座好麻煩嘅，成笑得真。 我唔做啦，我唔做啦。 咩都入嚟數， 即係攞去市場賣咧，就形成咧增多足少啦。咁有啲人之前囤積嗰啲糧咧， 仲有問題，你要停一停先嘅。攞去市場賣咁點算咧？多人排队咯， 多人排队点算咯？ 病菌又容易传播，咁多人企喺度，啲蝗虫嚟又食晒佢哋啲毛啦。 系啦，系啦，排队耐会点啊？ 会点啊？ 脚攰咯， 系咯， 脚攰 会 睇医生咯。睇医生佢又冇钱俾喎，咁点算啊？ 踩高桥咯，就乱嚟啊！ 喂，真系啊！因为咧，因为有啲人咧就知道咧，每年都会有蝗虫嚟嘅时候咧，有啲人囤积一啲货噶。 系。 咁啊，跟住咧就等真系收成唔好啊，蝗虫又食咗咧，跟住就拱啲旧嘅食物出嚟嘅时候咧，就令到嗰啲食物暴涨啊，嗰啲价格。 系。 咁啊，百姓负担唔到咁点啊？咁咪 饿咯。 抢粮啊！我 未先讲粗口闹人先， 民怨啊， 民怨先， 有民怨啊， 闹完先抢， 诅咒人啊，就会开始 抢粮啊，真系会 系啦。 但系跟住咧，曹操啊，大将军咧，佢嗰时咧都不得不做一啲嘢，一啲政策， 嗯， 佢就系减军费啦，裁军裁军队嘅啲嗰啲人员啦，咁先至可以买到粮食啊！即系话你谂下嗰个影响牵连几大啊？ 嗯， 做咩唔好啊？ 我尽咗力俾反应嘅咧，因为我去到冇反应识俾啊！你知 我谂紧就总之系咯，惨啦！我哋咪讲咗好惨 啊！哦，嗰啲仲尽啊，冇货啊，阴公啊！ 嗱，啲军都裁员咁点算好啊？ 咁安全 咁咪翻咗屋企啦！屋企老婆对住佢，老公你做咩翻屋企啊？ 唔开心咯， 唔开心咯，孤元病啊嘛，又嚟啦！ 跟住家暴啦！嗱，民不聊生之外咧，啲人咧为咗咧逃避嗰啲蝗虫灾害啊，佢哋会真系搬离佢哋住个区噶， 流离失所咯。我头先咪讲咗咯， 乡别井。 头先我流离失所话未到，未到。 咁问题系咩原因会咁样做啊嘛？系咪先？ 都想就系啊，又讲翻个 住又唔啱， 系 啦。咁咧，但系佢哋一话走啫，会逃离家园啫。哎呀，我哇呢度咁多蝗虫，我走啦。 佢 又话 搬到公司噶， 系啊。 咁啊就振兴经济啦。 佢唔顺利，点解会唔顺利？ 点解会唔顺利？ 因为个个都搬， 系 唔够地方住， 度度都冇嘢食，走到去边啊？ 哦， 系咪？ 都唔系，都唔系呢个原因。 哦，其实政府官员唔俾佢走， 唔系咁又唔会咁样立咗喺度做乜啫？哦，系咩？哦 ，OK， 咪咯。 啊，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我冇睇到啦。 哎呀，真系。 咁咧，佢话咧，因为咧。蝗灾比水灾旱灾更严重啦，咁但系咧走又点啫？因为咧，你知唔知佢避唔到啊？ 因为佢哋啲蝗虫走得快过佢哋， 系 你未去，你想去下一个地方，佢已经食晒下一个地方嘅粮食。 你有 99% 讲中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啲蝗虫咧，一到咧其实咧遮天蔽日噶，同埋讲紧佢遮天蔽日，讲紧几千里啊， 即系睇唔到路。 多到 啊！你连个太阳喺边都睇唔到啊！ 咁你百姓你唔系坐飞机噶嘛？系咪先？咁你行去走噶嘛？ 你去到嘅时候又食晒啦， 已经。 佢即系逆向思维去谂嘅话，啲蝗虫走得快过佢啊嘛！佢留翻喺原地唔走咪得咯？ 冇嘢食咯，阿姑。 咁啊，你到第二个地方都冇啊嘛！ 巨蟹座啫，咁样少爷仔啊！ 做啦， 佢谂住我留喺度，咁有人俾我食啦。 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啦，系啊。 咁向北我咪走南咯，其实系咪可以咁样啊？ 系啊。 咁啊，嗱，即系百姓咧又唔系好。 佢喺南嗰边走去北噶嘛，咁咪即系冇晒咯。 系啦，因为即系个覆盖太大啦。其实喺中途走嘅时候咧，都遇上一啲问题嘅。咁呢个咩问题咧？我留翻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下蝗虫嘅灾害。 所以我哋呢一集嘅结论就系要珍惜食物啊。 尹惠东相信，现时美国、欧盟、日本同澳洲严格限制或者禁止中国研发疫苗喺当地出售嘅做法可以改变。科興生物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目前正在巴西、土耳其和印尼等地進行測試。尹惠東說，由於這些地方疫情嚴峻，因此選擇作為測試地點。天氣方面，一股微弱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北風，漸轉吹東風。展望未來，展望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較多。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250點，跌60點，成交金額599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215點，跌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809點，跌7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明源雲29.7新上市，騰訊控股505.5升5毫，阿里巴巴259元跌2元，美團點評236.4跌2.2，中國恒大14.74跌4.8。澳科控股2.13升咗6.9，小米集团19.56跌2.8，邮储银行3.18升8仙，盈富基金24.04跌8仙，港交所356.8跌8毫。 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5， 英镑 9.879，瑞士法郎8.362，澳元是5.471，加元5.804，新西兰元5.081，欧元是9.0407，每百日元对港元7.3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56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8.52美元，賣出1,869.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新清水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西贡方向近住圣贤中学对开咧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就系、是、新清水湾道啦，去西贡方向近住圣贤中学咧快线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现在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是慢流，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系沙田围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有修路工程啦。现时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快线咧系封闭嘅，一带车多。沙田围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咧快线有修路工程，咁影响到一带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Hey， 我是 Albert 啊！今个礼拜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又翻嚟现场同你唱歌，仲可以点下唱添啦。当然啦，你可以打电话嚟，大家倾下偈啊嘛。到时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Ong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答二啦吓，风骚快云咧，礼拜五嘅大点唱咧，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嘅。 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啊 ，Fast 机嘅号码咧就23396453。 你制咗嗰张 系啊，背脊上我会形容系做人。最紧要有前有后， 冇错冇错， 所以应承咗大家，大家啲 like 多到咁样嘅话， 系咯系咯， 零秒啊，已经诶将我呢个背脊嘅相，我仲揾到，其实电台里面都揾到啲橙色嘅。 哇，几好、啊，你呢张影得，你自己自拍噶？ 唔系啊，阿田影噶，几叻啊！ 我咪咁样赞你几好 啊？系啊， 举下左人啫，举下左人 又系我，又系我数。 唔系喎，呢张影得真系唔错，仲要系咧，佢明明即系睇唔出佢有背肌咁雄厚嘅影出嚟，你睇下。件衫好多嗰啲 details 嗰啲接位啦， 件衫巢咗啫， 系啊，就系佢出出嚟有一种细致嘅层次感觉啊，系啊， 阿田又我都赞佢嗱，我其实巨蟹系赞美嘅，原来 系咩？ 阿田又帮我执过个背脊啲衫嘅， 执过啊， 系啊，即系攞只手捉一捉嗰啲咧， 阿妈 咧， 我跟住即系歪咗，下低我冇理到你，我净系睇到你个牌， 真系真系唔可以乱咁理噶。 白羊座果然系比较温柔嘅，真系单纯添啊，真系啊，几好几好。仲影埋喺呢个 Give Me Five 嘅 poster 嗰度啊， 因为佢哋都系红，诶唔系都系系橙色噶嘛，系啦，深橙同 你 对于个 红色系好开心喎、啊，真 系。因为今日睇一份报纸咁啱又系橙色喎，啊真系咧咁啱又得咁巧，今日系橙日咩咁啊？ 系啊，影啊！ 连嗰个天气报告啊，嗰、那个叫做紫外线指数，佢都系橙橙地啊， 系啊， 七度代表高啊。 所以多谢晒大家支持，我哋晏啲咧储够大家啲即系月份之后咧，就可以再读翻啦吓，咁啊可以再睇一睇。 储咩月份？读翻啲咩咧？ 唔系我储翻啲留言啊。 你话储翻啲月份？ 储翻啲月份 系咩？我储翻啲月份啊？ 即系讲啲咩嘢？ 天蝎座嘅人系咁样噶，佢个艺术成就会越无伦次。我先讲到睇翻啲月份。 好啦 ，OK， 好啦，哎，我哋点唱啦，好嘛？ 哎呀，读点唱，读点唱。 Cindy 咧就话你好啊，可唔可以想我帮我点唱？可以。9月21日咧生日啊，想点唱俾佢啊 ，Priscilla 啊，同埋咧9月24日即系今日啦嘅 Mary 听，祝佢哋两个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可唔可以揾阿豪仔唱只生日歌俾佢哋两个听好吗？ 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每个人都开开心心，每一天。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 生日 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哎、 ，Happy birthday。 阿 Stanley 话早早祝你演出成功啊！耶、 yeah. yeah. yeah. 啊， 多谢， 系 啊， 系、啊。 下 个 再下个礼拜佢就要 琴晚好搞笑，琴晚 run through 啦，跟住大家、啊、因为有一。第一 part 我同阿 Mimi 跳舞嘅，哇！我哋两个望住对方，跟住喺度笑，笑到两个跳到坐晒、 哦哦。你调转个眼神交流，唔准笑喎，真系呢套。 系净系得眼神交流，因为其实戴住咗个口罩嘛，咁样。其实我觉得呢个系自己作为一个演员好 难嘅， 好难忘嘅一个嘅排练嘅过程、哦。因为我哋要唱歌，我哋要跳舞，但系我哋都会话啦，即系你跑步啊、户外运动，其实戴住口罩都辛苦 啊 嘛。 啊啊 但你同时间你要唱紧，又要跳紧，有啲一首歌可能佢混合咗好多首歌，夹埋嗰啲 melody 嗰啲，你有。十分鐘咁樣咧，但 係 再歌再舞，一擰轉面就咁，跟住一擰轉翻出去就笑咁樣。但係好彩係遇到一個大家都 好嘅、 好好嘅團隊咯。 係 係啊，阿 Mimi 媽咧，佢又成日話要煮飯俾我哋食，佢日日都買禮物俾我哋噶。琴日又買，又未到，即係未成日都有咯。佢就話：我買咗好多物啊，嚟啊，一人一對啊。 哦，真係禮物喎，真係 連物都買埋俾我哋啊，咁樣。所以啊，好美麗嘅團隊，同埋因為一開票房可能。大家太耐冇睇劇場，或者呢個 show 太勁啦、 啊， 其實一日咧就爆咗啦。 係啊， 係我哋想話咧買兩張啊，都 唔好 買 啊， 佢留翻啲位俾人哋啊。 係啊，叫我哋唔好嚟睇啊。 幾偉大，佢留翻啲位俾人哋睇啦。 其實你又閲讀唔到佢心意啦、 啊， 你唔好嚟。失禮我啦！ 你會啊，唔係，因為 你 都 真 係 都問人哋喎，影相喎， 又唔識欣賞喎，你走開啦，兩個咁樣。 多謝大家嘅支持，我都點唱啦，好唔好啊？喺呢個時候，好呢度嘅 Ella， 佢話早晨啊，風騷三寶，今次咧想點唱住喺倫敦嘅大仔 Jimmy， 仲有新抱 Pinky， 仲有個孫仔啊，子俊一家咧。哎呀，我驚讀錯啊！我有冇讀錯啊？曾志豪。 冇啊冇啊冇啊！ 系啦，子俊一家咧就收听嘅，预祝佢哋咧9月28日啊，孙仔就4岁生日啦，祝佢哋咧快高长大，身体健康，精灵活泼。佢话而家英国嘅疫情真系好反弹同埋严峻啊，都真系啊！咁啊睇到报纸咧，即系就算佢哋嚟紧啊吓，由英国翻嚟香港嘅话咧，都可能要攞到个 一定要啊 检测嘅报告 啊， 先至可以嚟到啊， 仲要有指定嘅入住香港酒店啊，14日啊， 所以咧今次 Ella 咧就话希望佢哋一家都要小心。啲啊，喺度咧，希望三宝唱首生日歌俾佢个孙仔听啦，唔该晒，唔该晒，仲想点唱埋咧，俾佢认识嘅亲戚朋友听，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咁话。 好啊， 好啊，呢度都有细孙女啊吓 ，Apple 啦，唔系 Esther 啦，就话啦，我想点唱俾我个细孙女啊，月晴听。咁啊，九月二十六号咧，仲有两诶，仲有听日咯，即系听日啦，一岁生日啦， 恭喜！ 祝啊细孙女咧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可唔可以唱只三只啊？唔系。 三隻八八豬， 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佢聽？ 我哋一齊唱啦！頭先淨係得我一個唱咗啫嘛。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佢一歲 B B 唔識聽英文 嘅。頭先有好多人都要聽啊嘛。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係啊，祝 你生 日 快樂 ！Happy birthday！ 好啦，呢度咧有一個咧就係話P.S. Lowell 亮啊 ，P.S. Lowell 亮啊，佢话咧早晨三宝，十五号咧就是、我老友计阿 Vince 咧，佢就要离开香港啦。系，我都话咧近排好多呢啲咁啊，即系唔同 farewell 个 party 嘅。佢话祝一家人咧可以有个新嘅生活啦，新嘅地方咧，你哋最紧要开心快乐咧，一切都要安好啊。出年啦，出年我会嚟探你哋噶啦。系啊，好多朋友咧，如果你离开咗咧，你都要先加一句咧，就话等过多一段时间可以先嚟探到你，等大家疫情稳定啲先啊吓。 嗯，呢度 Angela。佢就话咧，风骚三位主持人甜甜、姚祖、志豪，想借个机会点唱啊！祝你哋嘅同事凌子维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前程感受，仲要祝啊师兄祠堂嘅成员都要加油，永远支持佢哋咁话。 啊！呢、这个陈满面都系咁讲啊，都话祝啊阿子维啦，佢话加油啦，希望以后做一个成功嘅人士啦，系啊，继续努力读书啦，咁样。 系啊，好呢度咧就有阿 Race 啊，佢咧就话啦，我第一次点唱噶，我最近发日咧成日都。作呕作闷啦，唔知道点解咩事情啦，好唔舒服、啊。去咗医院检查之后咧，发现 恭喜恭喜， 冇错啦，怀孕十二周啦， 耶、 yeah! yeah! ！今年就唔只得我同我老公咧 ，Irene 两个人过中秋啊，今年仲系一个好特别、好特别嘅中秋，因为我肚里嘅 B B 咧会同我哋一齐过啊， 好开心啊！ 佢话我妈妈同哥哥仲未知道。 吓、 哎！我哋知道先啦。哎呀，我紧要过佢妈， 我紧要佢阿哥啊！ 十二周已经好耐噶啦， 十二周过咗三个月未啊？ 三个月咯。 系啊， 可能佢想即系 佢想中秋先讲啊。 系啊， 双喜临门。 系啊， 啱啊啱啊！ 佢话咧，我要中秋先同爸爸妈妈咧同埋哥哥讲我怀孕嘅消息。 未见到面啊！即系呢啲咁开心嘅消息咧，即系。面对面讲都会真系更加兴奋， 但我都觉得我哋好开心咯， 我 們 都 很開 心 可以收到佢嘅消息，恭喜晒！ 佢就话咧，佢特别想同咧喺天街嘅爸爸讲咧，我已经做咗妈妈啦，咁爸爸咧你要中秋节快乐啊！希望咧我哋呢一个留言都可以读出啦，已经读咗啦，佢亦都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人人都开开心心，佢想咧佢肚里边嘅 B B 咧可以健康成长，平平安安，最后就加咗句多谢多谢。咁三米啦， 好呢度有高比王子啊，佢就话咧，风骚三宝你哋好啊，虾片哥哥咧，其实系叫虾片哥哥嘅，原来系唔系啊，我 系 玩具哥哥啊， 系 俾小朋友玩嘅玩具嚟噶嘛， 高比王子系 啦，佢系虾片哥哥，佢话虾片哥哥咧点想。点唱啊？俾二十七号生日嘅舅父听，同埋咧结婚周年嘅三姨啊，喺度咧就想祝阿舅父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祝阿三姨、三姨丈结婚周年快乐，多谢晒你哋啊！好乖啊，呢啲后辈叻仔叻仔乖啊！ 好啦 ，Apple Hall 咧。Apple Hall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哥哥啊，十月一号生日啦，仲有佢侄仔啦，十月二十六号生日，都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唔该晒咁多位。 好啦，呢度有个Momoko 啊 ，Momoko Sakai 应该系，佢话啦，早晨啊，可爱嘅甜甜早早同埋歌神啊，哎呀，多谢你啊。 边度啊？ 佢 喺 边 啊？ 系啊， 我睇唔到嘢嘅而家，我眼前都漆黑一片，做咩有蝗虫喺度啊？ 佢话咧，我要点唱俾我好朋友，佢名。叫 CC 啊，佢哋啲 fans 嚟噶。 Hello? 今日咧就佢生日，希望你哋可以唱一首生日歌，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啊！仲有预祝大家咧中秋节都快乐。我、哦、哋不如唱一首中秋节嘅歌啦。 好啊， 明月几时有？嘿， 把酒问青天。 你可以唱美少女转身变嘅月光咩少女梦？ 我呆啊！头先嗰一刻我呆，见咗你两个。啊， 其实我点解要咁样和应佢咧？ 系咯，我都唔明。 唔系因为 你唱咗一 记样啊嘛， 咁样，但又同佢一般。 其实我今日都系部长碌嚟噶。 你一向都系咁噶啦。 你逢礼拜五而家系咪制服嚟噶？ 系啊，制服嚟噶， 系 制服嚟噶。 你 永远都系呢件衫嚟噶。 OK OK。 系啊，佢都几襟使啊，个个礼拜着佢都唔变形啊，真系。 OK， 变形金刚。 我琴日买一件底衫。我相片俾你睇下， 我见到啦 V 领啊 嘛， 系啊，新买嘅底衫啊，真系。 Okay. 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咁冇話題？去到你新買咗件底衫都一個節目， 都唔係幾生活化。 大家想了解我多啲㗎。 咁大家啲底褲係新定舊？有冇穿窿身？即係話俾人知啊！ 如果我係嗰啲女星啊，頭先嗰啲頭條新聞嚟㗎，可以變。如果係嗰啲女星嗰度，我 今日買咗喺個 衫裏 面 件新嘅底衫啊，係啊，仲要白色㗎咁樣。哇！你仲唔即刻？ 其實都睇邊一個咯， 都係嘅，都係。係 咪我冇講 錯？阿錢咁樣嘅話就真係。 又唔使多謝客氣啦。阿 Hugh Wong 咧就話啦，想點唱俾29號咧星期二生日嘅阿靚仔添聽啊，係啊添，唔係靚仔添，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想點唱世事如棋喎？ 世事如棋，我要你打電話嚟。 我啱音喎，電話號碼點唱啊？18721，或者要小心啲讀88。但係好驚，我唱 電話 我唱到一半好驚嘅，你知道你啲數字又要亂咁加音咧，我會講錯嘢噶嘛。冇事冇事，18723888我哋嘅電話號碼，而家打電話俾我哋啦，我哋可以點唱啊？ Her face said it ain't so bad if I wanna make a couple mistakes. You should know right now that I never stay put in one place forever and ever no more. The midnight sky is the road I'm taking, head high up in the clouds. Oh, I was born to run,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don't be afraid. 啱听过有Miley Cyrus 嘅 Midnight Sky， 电话号码18-7388啦，我哋呼吁大家可以打嚟点唱嘅。 OK， 好啦，我哋继续读网上留言啦吓，阿 June 咧就话啦，我想点唱俾我嘅新工人姐姐啊，点读咧？佢 E N I。Eni 系咪？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同埋咧，话说咧，我哋一家六口咧，琴晚咧上为即系为佢准备咗一场生日嘅惊喜啊！生日惊喜晚餐啊！点知咧佢都俾咗个惊喜我哋啊！就话当我老公、 啊、 当我老公拎个蛋糕出嚟嘅时候，佢同我哋讲。今日唔系我生日、啊， 哦、 原来佢个 ID 出生日期系是错噶，咁、 啊、但唔紧要，我觉得呢个美丽嘅 好妹， 大家都系想笑啫，大家都笑得开心啊，系咪？ 咁但系问题，咁雇主梗系叫跟翻佢嗰个出生日期咁样做，点知系假嘅啫，系咪先？即系咁讲咯。但 anyway， 巨蟹座嗰个几衰啊，又话人哋唔做啦。 系 啦， 系 啊， 负面嚟， 好负面啊，真系。你唔讲呢个口头禅嘅？ 系啊， 我 唔做。 费事俾你估到嘛 好啦，咁都祝佢 anyway 啦，即系有个好工人姐姐，有好好雇主嘛，肯为佢做即系做生日各个叫做庆祝噶，咁都好开心嘅。 好好啊， 好呢度咧就有乐情啊，佢话我咧想点唱俾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听，因为我 K3 终于有得翻学啦，好开心啊！但系咧婆婆咧呢排咧剥咗好多只牙，跟住又要种牙，希望佢唔好觉得好痛。要快啲整完之后咧，食翻正常嘅食物咁话，佢系乐情。 好啊，呢度咧有一个 fax 啊，佢话田豪组你哋好，上个礼拜 fax 唔到，今日再接再厉。佢话咧， 搵嘅佢诗嚟 嘅，好啊。佢话咧，我咧系小新，我想补足咧我最爱嘅老婆。佢名咧就叫做兔兄啊！ 我就 系 想话，我都收到佢有send 嚟，我未 check，未有时间 check 个字点读， 我 已经读错咗。 我特登查咗啦，已经系一种植物名嚟嘅，所以呢个上面系草花头咧，下边嗰、那个即系、就是、兔仔个兔。咁啊，兄咧就系好兄。温馨个兴，同埋仔仔系健乐啊，咁啊键盘嘅键啊，洛阳嘅洛，所以我怀疑佢啲名咧，全部都系揾过晒啲风水师傅嚟计噶。 系金木水火， 金木水火都齐晒嘅，系啦，收听，因为琴日咧9月24号咧就佢哋两个人嘅生日啦，咦，同一天生日、啊，非常好、啊，真系。冇写喎，点解咧？ 我有个小主持系叫陈建乐啊嘛，我记得 佢。 佢 冇写啊，佢话咧祝老婆同埋仔仔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你开心快活过每一天啊！唔该晒，我系小新啊。 嗱，唔客气啦 ，OK， 好啦，呢度咧有个Harmony 咧就话啦，我想点唱俾师兄祠堂嘅林师兄听，咁啊希望咧师兄祠堂可以继续啦，咁样系，同埋另外咧阿 Joey 阿 Cat 啦，佢话我想咧借个我哋节目咧点唱俾阿子维听啊，祝佢一切顺利，虽然大家都好唔舍。得你啊！大家都会咧喺度祝福你，早日完成学业，做你想做嘅嘢，行你想行嘅路啊！加油！ 系啊，大家放心啦，子维咧都会大个仔噶啦， 系 啊，佢知道点行噶啦。 嗯，我哋都。 系啊，祝福佢啦， 支持系啦， 大力啊， 系啊，真系有大大力支持。 好，呢度咧有阿何家威，佢就话：喂，可唔可以点唱俾我老婆 Candice 听啊？因为佢老婆喺澳门啊，封关已经有大半年冇见啦， 即系佢都翻唔到嚟啊。 系冇见咯，佢就咁讲咯。佢话希望咧就要而家要隔住个海啊，真系咁样去赏月咯。 系、 我即系唔知道有几多家人，因为譬如我自己有澳门朋友，佢就喺香港度工作，平时就两地飞嚟飞，即系船嚟 船 去嘅咁 样。系咯， 但系佢而家系唔够胆翻澳门，因为翻嚟嘅话又要14日啦，可能会影响工作嗰样嘢，真系会挂住屋企人嘅、 哦。 其实 咁我明啦，系因为佢可能就算你话两地通得关咧，咁、但系你要翻工噶嘛， 两边都要 咁你14日咁点玩？哦，系真系冇得，等于困咗喺度，系啊，咁啊。希望中秋节嘅时候咧，大家就举杯望明月，就心连心啊，一家团圆啦，可以。 Okay， 好啦，电话号码18-7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风骚快人嘅网页咧都可以留言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先听一节12: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据了解都系本地感染病例，同早前确诊个案相关。本港寻日新增7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56宗。 立法會財委會審議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有民主派議員關注12名被扣押在內地的港人，要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和被扣押港人的家屬會面。張建宗表示會由入境處跟進，他說入境處和駐粵辦一直努力轉達家屬的訴求和關注事件，如果家屬要求和政府見面，入境處願意見面，如果入境處處理有困難，政府高層必定關注。議會陣線毛孟靜就要求張建宗交代有沒有要求內地移交十二名港人返港。張建宗說已經向民主黨議員陶謹申回信交代事件，希望議員不要糾纏，形容十二名港人是通緝犯和棄保潛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最低工资委员会未提交调整最低工资的报告，局方目前不会评论。议会阵线毛孟静在立法会财委会上关注消息指最低工资委员会对增加最低工资无共识，要求政府介入。罗志光说委员会未完成工作，十月中提交报告，目前局方不適合評論。他又說政府目前沒有計劃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另外，民建聯議員鄭永信說政府放寬綜援下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的申請門檻之後，申請人數沒有大增，質疑計劃成效。羅志光說申請數字會滯後，失業人士亦可能獲得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再加上本身有儲蓄，可能令他們未能達到計劃的申請門檻。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昨日表示已經外聘律師團隊提供法律意見，會先向年初缺勤的員工詢問理由。當時發起罷工的醫管局員工陣線質疑有關行為是清算罷工員工，對此感到極度憤慨，強調會全力保障所有會員的權益，並全力支援受影響同工。工會說醫管局無法在疫情下對僱員提供足夠保障，員工有權抗議和參與工業行動。工會在發動罷工前已經諮詢律師團隊意見，行動合乎職工會條例的定義，理應受到僱傭條例保障，絕非范鴻齡所指的缺勤。工會提醒會員，如果收到醫管局來信，務必先聯絡工會，簽密個別回覆，工會將在諮詢法律意見之後統一處理。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62点，跌48点，成交金额6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09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命运运30元新上市，腾讯505.5升5毫。阿里巴巴259.2升，系跌咗个8。美团点评236.4跌2.2。中国恒大14.76跌4.6。澳科控股2.14升7毫。小米集团19.56跌2.8。邮储银行3.19升9仙。盈富基金24.04跌8仙。港交所357.2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5，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 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3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9美元，卖出1,87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Bella 林永彤啊。学校复课，家长们都要帮手噶。第一就是透过每日了解子女在学校做过啲咩，去确保子女在学校有做卫生措施。其次要安排子女有足够的休息。最后记住，家长们都要保持正面心态面对疫情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童话都有童话的黑暗面。 延续专辑的童话故事基调 ，Prosy 带大家走入他们的糖果屋，探讨试炼的课题。途中还有以巫婆姿态现身的 Serenity 加入 featuring。作曲 Prosy 填词梁嘉欣，编曲 Prosy， 监制有谢国维加上 Stephen Moc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Prosy featuring Serenity 粉碎糖果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黄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啊，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嘅，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我都唔得闲。 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啊！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点半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718啦，我哋会等住接你嘅电话。 Okay, 好啊，我哋继续读多个点唱下。Tracy 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咧自己先，又祝自己咧18岁生日快乐啊。喂 ，Tracy 生日快乐先。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今日咧即系话啦，喺今年咧啱啱咧考完 DSE 嘅学生嚟噶 ，OK， 觉得咧今年咧真系好难挨嘅一年，喺度咧想祝咧所有嘅同学咧都顺顺利利啊，学业进步，全部香港人咧都要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大家咧可以除口罩，成班人可以出嚟玩啊。咁如果咧有时间嘅话。啊，希望可以咧播翻首咧柳应婷阿张嘅， 哎，我准备一阵就播， 回光蜜语系啊， 哦，是但系唔系播嗰只，总之有佢份啦， 好啦， 好，okay， 多只嘅，因为 系啦，你学一学佢嘅生日咯 ，OK， 祝你生日快乐 ，Tracy， 系啊，好啊，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就系、是、银马咧，佢就话啦。 恩豪橙枣傻田啊，呢、這个新名系啊，佢今日想点唱俾我两个儿生仔听。圆圆咧就27号生日，子健就28号，祝佢哋两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我屋企嘅成员咧都要身体健康啊。想问下祖祖咧， 咩 啊？你系咪有话剧咧要扮橙啊？所以着到咁嘅， 適應下先 喺我演藝生涯裏面，我都飾演過好多唔同嘅動物或者植物， 但 例如我做過蘭藤啊，真係 蘭藤， 係啊， 入面有格啊，真 係。我以為你做第二個角色添， 係啊， 嗰個留翻俾你做，係 啦， 或者我哋三個一齊做。 佢話咧祝你就唔係祝你，佢話做乜著到咁橙啊？跟住另外咧就話啦，甜甜啊，就祝仔仔入到大學咧，你好叻啊咁樣啦。 多謝多謝。 咁啊豪仔咧，你都繼續努力啦。總之祝我哋三個都要生活好開心。 我哋多謝你哋啊嚇！呢度呢個咧祝福送翻俾佢啦，因為咧係 Winnie 啊，佢話咧今日係我個女啊文文十歲生日啊， 生日快樂文文！ 係啊，佢話想祝阿文文咧身體健康、學業進步。其實個女會唔會唔開心噶？係身體健康同學業進步咯。佢冇講咧，媽媽會送好大份禮物俾佢。 呢個咪佢上天得到最大嘅禮物咯。 咁咪就係咯， 冇錯，你講得完全啦。同埋後尾嗰句好緊要嘅，媽媽想祝你啊每日都開開心心咁過。其實呢個最緊要喎。 好啦，我哋聽聽眾電話1872388。你系边个？系你啦， 系咪啊？ 系你啦 ，May 姐啊， 系啊， 系、 哎、 你好，系啊，早晨啊， 好啊 ，Hello，May 姐， 系，我系 Ling 姐， 哦 ，Ling 姐， 系 啊， Ling 哥 Ling 啊，系啊， 知道知道， 我想祝我朋友咧，佢呢个月28号生日，咁咧佢已经系登录噶啦，佢做紧嘢嘅，但系咧佢今年5月咧。就已經被公司裁咗出嚟，咁、 哦、 佢想揾嘢做咧就揾唔到。 係係係。 咁我希望咧，我希望佢開心啲啦，因為佢我同佢識咗好耐㗎啦，我同佢做製衣識㗎啦。 係。 咁每年嗰生日咧，我哋都會去唱卡拉 OK 啊。 哦、好啊。 去係啊，去旅行啊，或者成嘅。咁今年佢嘅心情咧係好唔好嘅。 一定啦，一定啦，係啊。 係啊，咁咧，所以我希望佢。开心啲啦，唔好再谂咁多啦。 嗯嗯，佢有冇话而家揾紧边一个方向嘅工作啊？有冇话？ 其实咧，佢乜都想做噶啦，但系奈何咧，佢打电话去啲公司咧，一听到年纪就话：哦，你等个电话啦。咁佢梗系唔会即时拒绝你啦，因为有年龄嗰个歧视啦嘛。 系。 咁但系佢等咗个几月啦，都冇通知啦。佢即系好多嘢佢都想做，即系总之有得做就得噶啦。 嗯 佢都要寻求啲议员帮助性啊，咁即系希望呢个疫情过咗，大家都身体健康啦，身体即系。冇事啦，心想事成啦。 嗯、要啊要啊，咁啊，其实咧，譬如我哋上次都有啲朋友咧，可能佢都系喺工作上面遇到困难咧，咁嗰次都好好噶。我哋有啲听众咧，都有啲资讯咧就交换，我话啊，你会唔会试下向嗰个方向揾啊？咁啊，睇下会唔会帮到佢嘅。咁啊，可能你呢个电话打完之后咧，可能我哋有啲听众咧，可能佢有啲有用嘅资讯又提供翻俾你咧。咁啊，密切留意啦，我哋都希望可以帮到你。 同埋，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呢、這个平快啲过啦。 系啊，有时间你都可以见下个朋友嘅，即系你话平时年年生日咧都会一齐庆祝噶嘛。可能今年就改变咗噶啦，小组活动 系啦， 两个人即系戴住口罩，保持住卫生，其实咧你都可以开解一下佢， 冇错， 唔使佢咧成日。 我哋以前咧有成十几人去唱卡拉 OK 嘅，咁、但系而家疫情限聚令之后咧，我哋都系只有。两三个人饮下茶啦，因为而家放宽咗咧就 OK 啲嘅。 系啊，咁大家都可以开解一下啊嘛。 佢咧其实佢系好乐观嘅人嚟嘅，奈何而家即系几样打击啦，变咗咧即系睇到佢系好唔开心咯、 嗯。朋友就最需要啦，所以拎姐。靠你 系啦，叫佢听下我哋节目，我哋未必一定可以帮到佢揾工，但起码咧等佢可以咧即系 情绪都好啲啊， 情绪好啲、 啊， 好唔好？ 其实佢做嘢咧一路以嚟都系听紧你哋噶，所以我打嚟咧即系 系佢点称呼啊？ 希望佢又听到咯。 佢点称呼啊？朋友， 我叫 Ling 姐，佢叫阿 Ming 姐， 阿 Ming 姐 好啦， 系啦 ，Ming 姐 佢叫日月明嗰个 Ming 姐啊， 知道知道，希望 Ming 姐咧嗱，你又听我哋节目，咁如果我哋可以令到你开心啲咧，咁大家都愉快啦。如果我哋有啲听众咧，可能有啲实用资讯帮到 Ming 姐手嘅话咧，咁到时我哋多多联络，咁等你就唔好太过心挂挂，好唔好 ？OK， 好啦， 好啦，多谢晒 你 先 ，Ming 姐， 三位啊， 多谢晒， 好， 拜拜。 系啊，呢段日子咧，香港人就真系唯有互相帮助咧，系好艰难啊。 系、 okay、啊，如果你都知道有啲咩实用信息可以帮到手嘅，咁睇下你会唔会我哋。Facebook 度咧，大家留一留言啦，咁样 系啊，讲出嚟啊，即系心情系点啊，嗰样嘢话俾人哋知，分享嘅话咧，好过屈埋屈埋喺心里 面。系啊，好，再听下一位听众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风骚快活人。 Hello， Hello， 你是哪个？朱太。 朱太你好。 是啊。 是啊。 你好啊，三位主持人，早晨啊。 早晨。 朱太你好啊，点啊？有咩想点唱啊？ 我想补足咧，我个细仔咧，同埋我新抱星期二嗰日结婚嗰日。 嗯。 即系过咗去嗰个星期二。 系啊，恭喜恭喜先，再次恭喜，再次 恭 喜， 多谢多谢。 哦，点啊？个注册啊，定摆埋酒定点样啊？呢一阵子。 其实系分三段时间。 哦，系啊，点啊？ 原本咧佢就三月廿二号咧就即系结婚摆酒，所有嘢都做晒啦。但系咧依家改到咧九月二十二号咧就接新娘。跟住七年三月八号咧先至再摆翻酒咯。 哦，要啊要啊，因为你隔得开啲，如果唔系都系得廿个人，点食咧 咁 样？ 咁注册咧？ 注册嗰日就系三月廿二咯。 即系之前原本个好日子就注册先。 跟住咧就九月廿二号咧就接新娘。 唔怕，我哋谂呢啲叫好事成三啊。 系啊，冇错。 直情系啊，系咪啊？即系一件又一件事，永远我哋屋企办喜事 系 好开心。 仲有咩？三三不尽，内意无穷。 系啦，真系好啊！哇，我哋都可以做大感谢。 三生三世啊，三生有方。 多谢晒，多谢晒。 OK， 今日即系接新娘嘅时候，你都有份参与，系咪？即系饮埋嗰杯心。新抱茶噶啦， 系啊，饮埋新抱茶啦，俾埋颁埋奖， 系 啊，好好噶啦，系啊，同埋你谂下，成个喜悦咧，你可以咧，即系 last 一年啊， 系啊，维持成年啊，当然佢哋成世都咁甜蜜啦，但系之前呢个幸福系啦，三三不尽系啦，系 magic three 嘅英文都系咁样， 恭喜晒，恭喜晒，都顺利啊， 佢哋咧永结同心，同埋相亲相爱咯， 系啊， 相敬如宾 ，OK， 好 嘢，都恭喜晒你成为一个新奶奶啊， 系啊， 多谢多谢， 好啊，多谢晒你电话， 唔系啊，我仲。有啊， 继续继续继续啊！ 仲有嚟紧咧，十月二号咧，旧历十六咧，系我个妈妈九十五岁生日啦！ 哇， 九十五岁妈妈生日， 因为咧疫情咧，我哋唔可以带佢出嚟食饭，因为佢喺安老院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订咗个蛋糕送去安老院， 系 咁咧，我哋遥远睇住佢切蛋糕咯。 哦 ，OK， 可唔可以帶佢出嚟屋企？ 就係疫情啊嘛， 因為疫情 唔得，真係高危啊，唔好啊， 高危啊， 係 啊， 係啊， 咁啊，之後先至要保飲翻呢個酸新抱茶， 睇住佢， 係嘛？ 係啊，係啊， 即係之後就保飲翻個新抱茶， 酸 新 抱 茶，酸 新 抱 茶， 酸 新抱茶，等到出年三月八號咯。 一於咁話，大杯啲，跟住飲開心啲。 係啊，你大聲啲，而家同媽媽講聲生日快樂啦，好冇？ 系啊，祝我妈妈身体健康啦！ 系啊，一定要 喺佢话喺安老院好开心， 咁 我哋都好安慰啦，我哋家人 系啊，真系最紧要呢样嘢嗬！ 我哋今个礼拜都有讲过其他啲安老院嘅新闻咧，有阵时都会佢哋嘅卫生情况可能都有担心。你见到你妈妈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我哋听到都开心喎，咁样 系啊。 因为我哋有同佢视像噶， 系 啊，所以佢都。好开心，我哋就开心咯。 系啊 ，OK， 好，多谢晒， 多谢朱太， 系啊，多谢晒你三位主持人。 啊，唔客气，拜拜。 好啦，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啦，转头继续听你电话同埋读你嘅点唱。好啦，一路听歌，一路再读多个点唱啊 ！Bonnie 都话啦，三位主持啊，九月十号咧系我母亲大人咧嘅大喜日子嚟噶，咁啊咧九月廿七号就系我细女半岁生日，虽然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唔可以同佢哋出去庆祝咧，不过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样生活。 黑胶碟，不觉唱已一早忘话了。仍看烛光点，转眼四周孤清， 昏暗了。红调 空手背，一再涂改空间的线条， 喝到半夜， 迷眼多轻飘，飘到窗下的光把是笑。光中飘，本苏醒了。 两调暖色，可否拍夜？逆行再到零度深夜，又在舞厅，花都眼乱，尽情暂歇，华丽光影。 但现在无语，困在这方。 在你家，只为给爱到脚发白， 仍还在，却欠还有 那。长暂无疤， 他，是你只懂情有义无心爱，爱到我苦不能破烂， 情人是标本卖钱吗？ 再拍嘢才艳明角色的失性都崩掉，亦折了针治疗想分裂，如夜忘掉一体一切肢解了，逃离框架总算总解脱， 迷在这杯空想格调，渐陶醉重现轻佻，顺服意识自然跌雨 留在你家，只怪给爱多感化吧， 仍还在却欠望人 家，长袖无疤都已封印与悲壮，终结全部得先传，总算给你一个宣判当正式处决，虚假标本小说不过想说明，痛在牺牲实性，这套讲法似是圈套，惊你观察到我心里阴暗面， 无理想象得咁好， 无真心相爱只有假信徒，还伪装敢付出， 我想法只有一个， 我想爱得我一向想爱得比较稳妥， 不过自问并未自禁，单单他中一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来的，歌名就叫标本，但是主唱的朋友呢，首先有陈洁玲姐姐 featuring 很多的乐坛的新人，柳应婷 MC 张天赋 Eagle Channel Lucas 梁瑞峰和陈乐的很多朋友。 但刚才豪仔在个即点唱呢，就说有9月27号呢有个小朋友半岁生日，9月27号叶姨就点唱啦，他说呢星期日9月27号是我们的民间特首刘华的生日啦、哎呀，万人宠爱啊，爱锡的刘华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年比一年靓仔型仔，拍多啲好戏，唱多啲好歌，预祝刘华中秋节快乐。 我哋琴日咪介绍咗佢168段食法咯， 系啊系啊，刘华都有用啊。 好，另外咧，君君咧都要讲另外一个生日，因为佢话咧九月二十号咧系佢女女慧慧嘅生日啦，喺度咧祝佢好好享受新相识嘅同路朋友嘅欢乐，同埋咧啱啱大学毕业，不过咧就遇上疫情啊，好难揾到嘢做啊，但唔紧要嘅。我对阿维维好有信心啊，维维又好，维维点样都好啦。总之咧，佢好快会揾到份佢中意嘅工作啊。佢妈妈咧仲祝佢啊，要快快乐乐咁样过一生添啊。 系啊 ，Jimmy 都系咁话啦。佢话主持人你哋好啊，佢个女咧都失业咗一段时间啦、哦。啊，最近刚刚咧揾到份新工，希望咧佢都工作愉快。 其实咧，琴日仲有一位朋友生日， 系 东东何远东，我哋嘅嘉宾主持啊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东东， 认唔到佢啦，已经。 佢边个瘦东东啊？ 系啊。 不过好似话佢嚟紧要排要接咗嗰个戏，又要肥翻少少， 即系又要变翻似阿健啦。 唔紧要啦，钱我都 OK 嘅。 系咯， 唔答啦，唔答啦。健康就得啦。其实我知佢瘦得好健康，做好多运动啊。 系啊，好啦，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啊 ？Hello， 方婆婆。 喂， 哦、曾婆婆啊。 系啊。 Hello， 曾婆婆。 各位主持好。 你好啊。 我希望所有嗰啲癌症病人唔好气馁咯。 系， 而家我都已经第二次癌症，我都70岁啦。 系， 呢痛苦系好辛苦，我都知。 嗯， 而家我家食紧化疗药，食紧标靶药。 系， 啲手指都痛到都唔识喐噶啦。 哦、啊，呢、這个听到都好辛苦，真系。 系啊，好辛苦啊！我条脷都食唔到嘢乜滞噶，我都夹硬要食、要抵抗力坚强落去啊嘛。 系， 意志要坚定。 系啊， 系啊。 是啊，我一定要咁，所以我坚持个威尔斯一楼肿瘤科嗰啲所有嘅病人一定要坚持落去。 系， 好好啊，你咁样同大家互相加油打气啦、 啊。 因为嗱，病魔又已经好衰噶啦，但如果咧我哋自己咧个意志咧亦都即系唔坚定咧，可能我哋内心又会更加痛苦。 系啊，事关嗱，我啲女又唔理我嘅。 我同我孙住，我孙系翻工，净系得我一个人啫嘛。 但系孙孙好锡你啊，系咪个孙 ？O K 嘅。 系啊，唔系，同埋我觉得最紧要系咩咧？阿曾婆婆啊，你本身你好好多正能量，你好 strong 啊，你好强壮 啊， 所以咧我好肯定啊，嗰啲咩癌症啊、病魔啊咩都好，唔会打败到你嘅。 嚟挑战你啊！ 系啦，可能个过程系吃力嘅、辛苦嘅， 真系好辛苦。 我哋支持你， 系啊， 我哋锡住你，系啊，你都一定可以打败嗰啲病魔嘅，知唔知？ 你有冇话中意听咩歌咧？我哋特登咧播俾你唱俾你听，好唔好啊？ 是但啦，我冇乜所谓噶。 系啊，好啊，最听咗我哋风骚云云好咯。 我翻咧，其实我孙女咧，几乎冇生咗，佢就走咗，我一手凑大噶。 哦， 哇，你承担真系好大，你好好责任心又强，系啊。所以其实你 系 好坚毅噶，我觉得你嘅生活好坚毅。 我哋学习嘅榜样嚟噶，曾婆婆。 系咩？ 系啊，梗系啦！你谂下，咁有阵时我哋成日咧，嗰啲人咧，有阵时又会觉得咧，男士就好强，女士系被照顾。但我唔系啊，我见到曾婆婆，你咪话俾我哋知，女士啊，你唔得，你撑起成头家， 啊、 你都撑起住自己啊。 仲有有病咪咩啊？同佢打过咯，系咪先啊？ 系啊， 怕佢咩啊？ 我哋支持你。 同埋喺间， 仲有依家仲织紧啲颈巾，捐 住 俾啲公公婆婆。 哎、你睇下、啊， 你 仲咁善良， 你都去织颈巾啊！真系好好、啊。 但有啲嘢有啲细艺又 系 好善。 系啊，但你手指会唔会令到你可能？织颈巾嘅时候咧，系咪会好 唔拎唔拎热嘢就冇事咯？ 哦，系咁样嘅， 食寿司去， 系啊， 食雪糕。 佢就翻就， 我觉得曾婆婆咧呢个电话咧，佢真系话俾好多朋友听咧。喂，如果曾婆婆佢又唔舒服，但系佢都咧又冇放弃啦，又会咧继续去帮其他人嘅话咧，咁我哋都唔好信啊。我哋都要继续向前行啊。系啊，多谢你婆婆， 好正能量啊。 好啊， 一楼八号房医生同埋嗰个黎姑娘收听。 好啊，威尔斯亲王医院嘅。 咁啊，曾婆婆，你得闲又打电话上嚟，我哋又再同你倾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多谢晒你，加油啊！你要加油，好，拜拜。 系啊， 真系几大嘅难处，你都要跨过去啊！真系， 好。呢度阿卡啦就话啦，好中意我哋啊，咁生活化嘅节目啊，咁啦，同埋即系得闲咧，佢话咧讲， 影下啲相出嚟 系 嘛？ 系啊，等我知多啲你哋咧，即系关于我哋嘅嘢啊，咁样好贴地咁样。好，另外阿 Queen 呢就话啦，唉，想点唱咧？突然好想你，你走得好突然嘅阿子维听，咁佢话咧祝阿子维咧都系一路顺风啦，因为原来佢都系巨蟹座嚟嘅，系啦，咁样咯，起码佢加油啦，咁样。 呢度咧有 Show Young Chow 啊，佢就话三宝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仔仔听啊，仔仔咧就系柏仔，同埋佢老婆佩珊，因为佢哋中秋节会结婚啊， 恭喜晒！ 呢个又想起临门啊， 喺 度咧就想祝你哋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喂，你知唔知呢度有个特别嘅留言啊？ 嚟啊！ 咪头先阿东东咯， 啊系啊，佢复咗， 佢喺你件衫度留言啊， 佢 赞咧就话件衫好靓，我要睇埋个样。跟住有听众就话啦，东东啊，你可唔可以上嚟节目咧教甜甜减肥心得啊？咁样，哇，真系 exactly 啊，一模一样啊，真系好好啊 吓，好啦。东东生日快乐吓，恭喜晒你啊！祝你身体健康，越嚟越 fit 啊！ 系啊，嗱，时间关系啦，我哋听埋最尾位听众电话啦。好，你系边个？ 我系曾太。 哦、oh, ，Hello， 曾太，我系曾太啦，系啊。 你好啊， 你好，曾太，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个就快六个月大嘅 B B 听 嘅。系， 我而家揽住佢同大家倾偈。 佢系公子定系王公主定王子啊？系啊。 王子嚟嘅，都有打电话上嚟，嗰阵时就系揭晓我个 B B 嘅 哦，好似系，我记得好似有啊，系啊， 六个月啦，已经 系啊，系啊，揭晓啊嘛，你嗰阵时 系啊，我记得系啊， 嗰阵时系 新手妈妈辛唔辛苦啊？ 系辛苦噶，好辛苦， 系。最辛苦是喂会不会喂夜奶那些 全职妈妈要做、哦、所以就要听住你们的节目这样去凑住 BB。 你放心吧 ,BB 这样听住我们做节目他第时大个都是一个开心快乐小宝宝。 是啊有些什么坏事他都听过晒的了所以他是百毒不侵的真的。是啊。 我以前呢小个就听桂花田跟住到咗我而家做妈妈咧，都听桂花田。 好奇妙啊！ 好奇妙啊！系啊，真睇下我哋时间关系咧，我哋恭喜到你呢度先，下次再打嚟讲个。 永远开心快乐啊！吓， 系啊，多谢晒啦。咁啊，大家过住呢一个充实嘅星期五啦吓。 好， 下个星期 拜拜。